续作出保护公众的决定。大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窦永敦说，现阶段无意关闭博物馆等的场地，或者下令取消或者闭门进行体育比赛，但会持续注视疫情的发展。当地部分的超市的厕纸等货物被抢救一空，当局成立小组打击就疫情发放虚假信息的行为。而当地最大超市对消毒啫喱、纸巾、面和牛奶等的产品实施限购。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将会明天凌晨时分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15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0点，跌1,106点，总成交金额1,69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4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7.4，跌18.4；阿里巴巴193.5，跌10.3；中国平安84.1，跌3.6；汇丰控股48.75，跌1.9；友邦保险71.4，跌4.65；建设银行6.23，跌1.2。美团点评96元，跌4.7；中国海洋石油8.79，跌1.83；小米集团12.06，跌9.2；中国移动58.8，跌1.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208，瑞士法郎8.371，澳元5.117，加元5.709，新西兰元4.905，欧元8.8503。每百日元兑港元7.5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3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8点，跌1,050点。港金现价报15,5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6美元，卖出1,66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多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慢车，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长沙环道近南昌街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系营盘街同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长沙环爆水管，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嘅中线同埋快线，仲有就系长丽街近荔枝角道嘅快线都系封闭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窝打老道军营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3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3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总统初选转入直路，是超级星期二。 This campaign will send Donald Trump packing. 前副总统拜登势如破竹，在多个州份胜出，将会同左翼的桑德斯竞逐民主党提名，挑战特朗普。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吧。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为大家主持自由风的是戴着口罩的邱家伦。大家可能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戴着口罩过活的日子还要有几耐呢？看回最新的疫情发展，在内地今天公布的疫情就即係喺確診，全國嘅確診個案咧，就已經係去到翻得翻雙位數啦。咁其中咧，全部都係喺武漢嘅，除咗四宗喺甘肅，咁而四宗喺甘肅咧就被歸類為海外傳入嘅。咁嗱，喺內地咧嗰個疫情似乎係公布嘅數字咧就有緩減嘅趨勢，但係喺全世界地區咧，即係可以話成個新冠狀病毒咧已經擴展到各個大洲啦。除了南極洲冇嘅啫，咁而意大利、南韓、伊朗有大規模嘅爆發啦。咁值得注意嘅就係過去幾日咧，法國、德國、西班牙、美國啦，佢嘅確診數目咧，亦都係一路增加，而且個幅度都係算係大嘅。咁我哋究竟戴口罩要戴到幾時咧？在电话里面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的。许树昌你好啊。 是你好。 是不是这个病毒呢短期内都不会走不会消失的呢？ 我相信都有排是会持续的啦，因为现在大家看到就都已经全球超过了10万宗个案啦。咁同埋刚才你都讲得很好啦，就除了意大利、南韩、伊朗，现在欧美国家都个数字都急升，连美国个数字都超过了香港。咁亦都有印度入口香港嘅個案，咁所以而家好多已經超過100個國家即係受影響啦，所以我相信嗰個疫症都有排會持續。 係嗱，咁之前咧，我仲記得好多人都會期望啦，就係、是、可能好似17年前 SARS 咁，去到夏天咧就會熱得滯，咁啊自己會消失噶啦。咁睇嚟係咪呢個情況可能係一個幻想咧？ 嗱，熱嘅時候咧，個病毒可能會冇咁活躍。不過我哋熱咧，南半球又凍喎。咁所以到時澳洲、紐西蘭佢可能又嗰邊又會多啲數量喎。咁到嗰邊夏天又輪到香港又冬天，咁所以呢個都天氣嗰個咧都係互相影響。 係咁嗱，如果咁講嘅話，即係話好似琴日咁啦，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咧都提到嘅就係話，即係繼續係咁嘅情況落去嘅話，我哋可能要預計咧，就好似當佢係嚴重流感咁去處理啊。咁其實係代表啲乜嘢意思啊？ 哦，即係話咧，佢可能會有季節性啦。咁譬如可能夏天佢稍為會緩和少少， 就唔会走晒。但系去到冬天佢又活跃翻咧，又是可能有数量增加，同埋亦都担心佢会唔会有啲基因又变一变，咁变咗你嗰原本可能受感染咗个抗体，又变咗可能冇咁有效。咁同埋因为始终好多人都未接触过呢个全新嘅病毒咧，系好容易会受感染。 系咁嗱，即系代表住我哋戴住口罩过日子，同埋好多嘅防护措施，将会变成一个长期抗战嘅咯。 系啊，始终如果你喺人多挤迫嘅场合咧，公共交通啊，咁戴翻口罩都起码有个保护作用，因为始终嗰个病毒系经飞沫传播，又或者接触到飞沫传播，咁所以戴口罩，我相信都有一段长时间，大家都要咁做。 系嗱，咁如果即系当佢系一个严重流感咁去大家面对嘅话，咁代表住而家嘅成个抗疫嘅策略咧，有啲乜嘢要转变？ 嗱，而家暂时都仲系围堵啦，咁亦都要系随住外围嗰啲数量咧系调整啦。嗱，譬如而家喺印度有入口个案啦，咁佢亦都唔可以睇佢报上去嗰个数量反映到佢实际有几多嘅嘛，因为佢始终系啲发展中国家。咁但系如果佢系好多地区都系去过印度，跟住翻去原居地有发病嘅，咁印度我哋都要归纳佢入一个旅游警示嗰个国家之一咯。 系 咁而家喺意大利、南韩、伊朗个数字上升得咁急，咁当然亦都唔可以将佢掹翻出嚟嘅。咁亦都要留意欧洲，譬如系德国、法国、英国个数量又上紧，美国又上紧。咁所以要随住佢哋当地嗰啲新增个案咧，我相信卫生署都会有一个调整嘅。 系咁嗱，但系我听到好多嘅一啲讲法啦，就系即系呢个未必系医学上嘅问题，就系如果咁多国家都有疫情嘅时候。又所有嘅航班啊，人嘅往来全部停晒嘅时候，可能对成个经济嘅影响系好深远，系又系唔可以持续嘅。咁你觉得点样取舍 啊？因为始终呢个病咧系全新病毒，医嘅方法亦都唔系话咁容易吓。而家就算话瑞德西韦都系注射剂，你唔可以翻屋企打嘅。咁亦都系有年纪大有长期病患感染到，亦都可能有好严重嘅后遗症，甚至乎死亡。咁所以遇到呢个情况之下，你唯一都系要继续去做呢个围堵政策，直至到系希望有疫苗咯吓。或者有疫苗嘅时候，可能社区亦都有唔少人系受过感染，亦都有少少群体嘅保护作用。咁但系始终到要有疫苗咧，先至系可以有一个预防嘅作用咯。 如果将它视为一个严重流感地 去面对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每一个人呢都迟早都有机会感染一次的意思？ 可以这么说，因为始终这个全新病毒呢，我们是身体是没有一个记忆，没有一个是免疫的抗体在那里、所以如果一天未有疫苗呢，迟早大家都会中，因为始终都不会排除你其中一个家庭成员在社区受感染，然后带回家令到屋企人受感染啊，咁所以都系暂时你除咗系保持个人卫生、减低啲群体活动啊，咁真系希望等到疫苗下2021先有。不过 2021即系疫苗系而家你见到即系最快嘅速度可以 而家最快就系内地同埋呢个澳洲啦，都已经用紧动物做测试啦，咁但系要证明咗安全有效，然后先至可以揾人做测试嘅。咁一般嗰个过程系一年至一年半先至可以系即系可以生产咯。 但系到时即系开始生产，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啊，都唔系个个打到噶嘛。 冇错啊，就算而家香港我哋每年都系订到百零万支呢个流感疫苗嘅啫，到时可能系嗰啲。发达国家佢有呢个疫苗厂嘅，佢哋可能优先来攞到先啦。咁、但系始终系会大量生产嘅吓。 即系譬如话，如果系啱啱开始出嘅时候，就算2021年系有疫苗出现嘅时候，香港去揾到呢啲疫苗咧，其实嗰个有冇优势嘅咧？除咗可以俾钱之外，仲有啲咩？有冇办法系可以攞到快啲啊？多啲啊？ 好视乎嗰个生产能力啦。咁如果系中国里边有啲疫苗厂可以做到先嘅，或者大量生产嘅，佢可能提供到部分俾香港啦。咁亦都系外国有啲系啲大嘅药厂，佢如果系可以大量生产嘅，咁都可以。 以訂到啲嘅，咁但係就肯定唔會七百幾萬人都可以訂到噶啦，當然。 嚇、啊，咁但係咧，到時嗰啲疫苗咧，又會唔會好似流感咁咧？即係流感都會季節性有唔同嘅，即係疫苗去對付唔同變種嘅流感噶嘛？到時會唔會就算有疫苗，都唔係可以全面對付所有嘅變種咧？ 係啦，你講得啱。咁因為始終呢啲呼吸道嘅病毒咧，佢好多時都會有啲基因轉變嘅。如果佢轉變得大嘅話咧，你整咗嗰個疫苗都可能唔係咁有效，又要再整過嘅。 哦，即係所以都距離即係十全十美或者一了百了係好遙遠嘅事噶咯喎。 係啊，可以咁講。 咁嗱，聽你咁講，或者其他嘅一啲嘅專家咧，都會話成即係依個疫情發展落去咧，可能全球有幾成嘅人去感都會感染到。你覺得呢個估計，你自己點樣估計？ 呢、這個我都相信嘅，因為始終呢個新嘅病毒咧、我哋係完全好多人都冇遇過，咁、你個身體係冇個抗體對付佢嘅嘛，所以陸陸續續咧係越嚟越多人會受感染。咁、多咗人受感染都唔係壞事，唯一就係、當然啦，有部分長者或者長期病患者可能會係過身嘅，因為比較嚴重啲佢哋。但如果你個社區多咗人有抗體咧，佢亦都有個群體保護效應嘅。咁、到時如果亦都有疫苗咧，咁變咗你就算你訂唔夠咧，都唔係咁擔心，因為如果感染過嗰班人咧，佢嘅抗體應該可能會維持到一段時間。 係嗱，咁我哋見到咧喺歐美國家咧，譬如話法國啊、德國啊，甚至美國咧，佢哋嗰個抗疫嘅手段咧，似乎就冇話好似中國咁做得咁盡啦，就甚至亦都冇意大利咁話要封城或者係唔俾一啲大型嘅活動舉行啦。你見到佢哋嘅策略係咪都好似係阻擋唔到啦？咁就寧願多啲人感染咗有抵抗力，都係咪咁嘅策略咧？你見到？ 嗱，佢哋咧做啲唔做啲咧，即係有啲國家話啊1000人以上嘅集會唔準，有啲又話2000人嘅以上又唔準。其實1000-2000人都係一個群體嘅聚會，好多人都會受感染嘅。 係 咁，你如果有啲長者又有長期病患者咧，如果你真係參加咗呢類嘅群體活動咧，咁可能真係會有嚴重後遺症，甚至乎會死亡添。 嗯，咁嗱，如果係咁嘅話，即係你見到，譬如而家全世界佢哋譬如其他國家佢哋抗疫嘅手段或者係一啲策略咧，有冇一啲需要急待轉變嘅一啲措施去做？ 譬如法國、德國、英國、美國，佢都仲係早期，應該係即係去盡啲係做個圍堵政策嘅，停課啦。可能是在家居辦公啊，即是香港做的那些其實因為很適當，但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比較鬆一點的。他們沒有說很進取地做一個圍堵政策，我都有些奇怪的。 是。你會不會預測到譬如說在歐美的國家裡面那個高峰期現在都未到是吧？ 現在都未到，因為就算意大利最近才說是封那個有幾區，其實我覺得它都做慢了，因為你始終歐洲一體化，其實這幾個星期已經在歐洲很多人都受感染了，這個也解釋到為什麼法國、德國、英國開始這麼多 case， 現在才說來封某幾個省已經是遲了，但其他國家仍然都沒有這樣做。所以都是我相信在歐洲那個爆發是會很厲害的，將會而部分人可能都是在潛伏期坐飛機又將那個病毒帶了去美洲甚至乎亞洲。 嗯，其實現在都還有很多飛機飛到歐洲的，就算香港都 是啊，沒錯， 他們沒有停的嘛， 是啊， 可不可以將它稱呼為現在的情況已經是一個全球的大流行？ 技術上都是了，因為已經兩個多月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受影響，還是數字係咁，好喺好多地方都係即係急增緊。其實同呢個大流行都已經係非常之接近。 嚇！嗱，咁你見到嘅就係點解世衛仲係都冇宣布呢件事，即係唔會話宣布係咪呢個大流行喎？ 係啊，這個都係令人有啲係奇怪嘅，因為你始終你沙士當年大半年都係得嗰29個國家或者地區受感染，跟住冇事，但係而家數量係咁上緊。超過100個國家受感染，除了南極未有，其余都是已經有，甚至乎是就算在美國都是有社區個案是找不到源頭的。 這 個已經是符合了大流行的定義了，其實。 系嗱，咁我哋翻翻嚟香港啦。刚才你讲到嘅就系我哋嘅抗疫措施继续用围堵嘅政策啦。嗱，除咗防御外国输入嘅一啲病例之外咧，喺香港大家都会问嘅就系、是，咁如果继续情况都系咁，系咪继续停课咧？学校方面点算？你觉得有咩好嘅方法？ 嗱，而家都暂时预定就去到四月二十啦。 嗯， 咁香港亦都係仲係有新增個案嘅，而香港亦都比較被動嘅，有啲可能突然間係去完印度翻嚟又有，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你都幾難話好快會復課，因為通常嚟講，如果你一個地方咧係有兩個潛伏期，你都冇新增個案，咁你就算係受控。但係而家我哋都未到受控嗰個情況，所以如果你係話好急咁樣希望翻學咧。咁就有個取捨啦，真係翻嘅話咧，我就會建議俾中學生翻好啦。小學、幼兒中心、幼稚園啲學生咧，始終嗰個個人衞生做得冇咁好，佢哋都係唔適宜會翻學。 嗯，好，明白，唔該曬許樹昌，唔該曬。 好，係。 許樹昌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啊。嗱，咁啊，聽到許樹昌嘅講法啦，我諗大家即係都真係要。留意一个新的发展呢，就是虽然在内地的个案呢已经是大幅减少了。今日呢就是得返武汉有即全国加埋呢大概有40宗啦，咁绝大部分呢都是在武汉的，咁其余嗰啲呢都是在话是外国的传入的。咁但是虽然国内的情况官方的报告呢可能即已经是舒缓了，但是在外国呢，在欧美国家啦，尤其是呢啲我哋传统上会觉得即系成个卫生系统比较好嘅国家咧，其实佢哋嘅确诊案例系一路系飙升紧嘅。咁譬如法国啊、德国啊、西班牙、美国咁咧，你留意一下咧，就系佢哋上升嘅幅度咧，系每日都有两三成咁样上升嘅，基本上过去几日啊。咁所以嗰个幅度咧都系几大下嘅。咁而全球嘅大流行虽然世卫未公布，咁但系咧，有唔少嘅专家都认为已经系符合咗全球大流行嘅定义啊，即系咧，有超过两周。兩個大洲已經有國家咧係已經出現社區嘅爆發啦，咁亦都有不少嘅專家都認為啦，就係似乎咧呢個疫症咧係唔容易再能夠圍堵啦，喺全球範圍之內，咁個結果咧就係。而家嘅好多嘅抗疫嘅措施，睇嚟咧就唔單止係呢一兩個月嘅事啦，可能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要長期抗戰。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3月9号，泰国旅游局香港办事处在社交网站公布，所有由中国包括港澳入境的旅客都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和隔离14日，而隔离的安排会稍后公布。朝早10:09，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对社福机构的支援。社会福利界议员邵家津： 机构只是提供口罩给那些负责照顾和训练的员工，社署觉得是不是只是足够的呢？ 社会福利处副处长林家泰： 院舍呢，其实呢他们自己都有一些的储备，但有一些的院舍呢，他们呢就亦都的储备不是太多，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我们所派发了那100万个口罩呢，可以呢就暂时来到舒缓到他们一些的需要。 11:00，选举管理委员会就9月立法会选举的活动指引展开公众咨询，建议票站主任可以安排有特别需要的选民，例如70岁或者以上人士和孕妇等等，可以优先投票。选管会主席冯华： 上次就是有需要的他坐低，这样这个我们是当时决定就是这样，至于其他那些呢，我们就听个意见，到时啊我哋就一定係睇返啲理由，至於你有啲政治性考慮呢，我哋就一定冇。 下晝4:30，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患者係44歲嘅男子，佢係早前第106宗確診個案嘅司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主任張竹君： 3月4號嘅時候呢， 就是接106號落機。3月5號的時候呢都接了106號呢就去看醫生啦。3月6號呢就已經被我們轉介了去檢疫中心。3月8號就發燒啦，所以就轉了去律敦治嘅。今日嘅報告都是陽性。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有關疫情將會點樣發展呢？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曾經就講過，最近講過就係話病毒已經喺全球擴散啦，唔可能完全消失，即使用圍堵策略咧，都唔可能完全消失噶啦。咁佢同其他嘅一啲專家都話咧，就係即係有可能咧，全球會有即係超過一半嘅人咧，係遲早會感染到，並且直至咧，可能甚至更多嘅人有抗體咧，病例數目先至會減少嘅。咁嗱呢個數字咧，如果你話死亡率係再低啲，比而家係低啲嘅，到時可能有藥醫嘅死亡率係1%或者係更低嘅話咧，個問題咧，你計翻條數咧，都係一個即係到時嚴重身體受損或者係死亡嘅人數咧，都可能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好啦，咁啊，對於呢、这個疫症好多做生意嘅人咧，亦都除咗人命損失之外啦，亦都係好多人嘅經濟都受影響啦。尤其係靠全球人流不停咁飛嚟飛去嘅旅遊業啊、航空公司啊，好多靠遊客嘅生意都受影響嘅。點樣計劃將來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115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最新确诊的44岁男子是早前一个确诊患者的司机，3月4号曾经去机场接载对方，3月5日送对方去加洛萨医院和律敦治医院求诊，两人同住，直至雇主入院之后，司机返回德辅道西住所居住，他是独居，没密切接触者。另外，昨日一个59岁住在元朗十八乡的女子确诊，她1月31日至2月24日参加一个早前有确诊个案的印度旅行团，家中飼養的一隻狗已經送往漁護處檢查。本港至今共有3個確診者死亡，截至中午仍有109人在醫院接受隔離治療，59個確診者康復出院。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預計，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發展至少延續至6月。鍾南山表示，未来新型肺炎的防控重点会从输出转为输入。他举例，广东的国际交往特别多，要加强边境检测措施，制定从国外疫区入境的措施，包括进行必要的隔离。对疫情严重的国家，广东可能要对外进行援助，包括防护、试剂、治疗技术。另外，鍾南山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网上论坛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以快速免疫球蛋白检测技术可对多个患者同步检测，鉴别出新冠病毒、甲型、乙型流感或者其他的现存病毒。南韩当局公布新增9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7478宗，51人死亡。总统文在寅话，新增确诊病例的数目呈下降趋势，但切忌乐观。大邱、庆尚北道等多个地区仍然发生零星的小规模集体感染，可能引发大规模集体感染，不可以放松。另外，当局由明日起将由以往每日两次通报疫情情况，改为每日上午通报一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武汉病毒，又批评中方提供的疫情资讯不公开，导致美方在应对疫情方面落后。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世卫已经正式命名新型冠状病毒，指个别的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和世卫的决定，迫不及待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污名化，谴责做法卑劣。他说疫情发生以后，中方始终本住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世卫以及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强调中国为全世界抗击疫情赢得时间作出积极的贡献，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国际社会自有公论，蓬佩奥大为中国努力抗击疫情的企图不会得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15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有宗坏车事故同大家报告嘅，喺荃湾路嗰边嘅，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多车噶，龙尾过咗葵涌公园。荃湾路去九龙，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啊，慢线受到阻碍，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噶啦。咁啊，顺带都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咧就可能会有少少微雨啊，咁啊揸紧车你咧要特别小心驾驶啊。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繁忙嘅。红隧嘅九龙入口过港岛暂时畅顺，港岛去九龙咧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电信大厦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港岛路面方面，因为有啲电车路轨工程要进行啊，而家轩尼诗道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中线封咗路嘅，因为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嘅关系，波斯富街去跑马地方向，近住轩尼诗道嘅中线咧就封咗路。咁另外德富道中亦都系因为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啦。而家雪厂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富道中嘅部分右边线都系有封路措施。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果栏附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近住公主道桥底咧就比较行车缓慢嘅。荔枝角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要进行嘅，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嘅中线快线封咗路，而长丽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快线都有封路措施，经过荔枝角道同埋长丽街咧，请大家小心啦。新界方面，元朗的平汇街因为路陷，平汇街近住妈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那段呢是临时封闭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呢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窝打路道军营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明朝大臣海瑞有在世包公之称，他敢言直谏的形象流传后世，就连毛泽东都曾经号召要学习海瑞精神。咁究竟海瑞精神嘅精髓系乜嘢呢？有冇真正实践过呢？今晚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兰昌会详细讲讲。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嗱，成個新冠狀病毒咧，喺過去一個星期咧，明顯嘅趨勢就係已經由內地啦，係一路擴散到去全世界。咁而家就變成可以話係世界上每一個種族嘅人咧，佢都要面對呢個新型嘅病毒啦。咁嗱，喺香港咧，就係、是、我哋見到最近嘅新增嘅個案咧，有不少咧都係同一啲外國啊，即係中國以外嘅一啲嘅情況或者地區有關嘅，咁好似最近出現嘅一啲嘅群組嘅感染啦，都係咧大部分啊都係嚟自咧係一個去印度之後翻嚟嘅旅行團裏面嘅一啲參加者嘅，而譬如話今日咧多一宗新型冠狀病毒嘅感染個案咧，患者就係早前就確診咗嘅一個印度裔嘅男商人同埋佢。嘅44岁司机啦，即系嗰个司机今日系新确诊嗰个，咁见到咧嗰个感染源头咧就已经系去咗一啲外地不同嘅国家，咁大家会发现咦印度点解好似都有唔少嘅案例，似乎系由嗰度传翻转头咧，咁嗱你睇翻成个疫情嘅发展咧，有好多国家咧佢嘅疫情或者系睇翻确诊嘅数字唔系最多嘅，或者甚至唔係算多添，咁譬如話印度咁啦，而家確診嘅個案咧係43宗嘅啫，咁但係咧就有好多嘅專家都覺得可能咧喺一啲嘅醫療設備啊，或者係監測系統比較冇咁先進或者完善嘅國家咧，佢嘅案例揾到嘅案例少咗，唔代表嗰、那個病咧係少嘅，咁所以大家睇呢啲數字嘅時候又要留意啦。咁好啦，翻嚟香港咧就係咁喺香港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少數族裔啦。咁佢哋同印度啦、同尼泊爾啊、巴基斯坦咧都有好多密切嘅來往嘅。咁而佢哋生活喺香港呢個地方，可能又有一啲語言嘅障礙啦，喺接收防疫嘅資訊方面咧，又未必係可能係咁正確啊，或者咁完善嘅。好啦，喺電話裏邊咧，我哋有醫護行者嘅社工黎俊健嘅，黎俊健你好啊， 係你好啊， 係啊，咁你都有接觸到好多喺香港嘅一啲少數族裔啦，佢哋而家防疫嘅情況係點啊？ 我哋見到其實好多嘅少數族裔咧，咁佢哋同我哋一樣都係有戴到口罩，同埋佢哋都留意咗呢個疫情嘅資訊多咗好多嘅，咁所以喺佢哋圍內，其實佢哋都注重咗衞生嘅。 嗯，系咁嗱，佢哋喺接收资讯嘅时候咧，都知道就系好多时咧嗰、那个啲语言问题啦，譬如话香港政府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健康卫生嘅中局咧，有阵时都唔系翻译得咁快嘅，系嘛？ 系啊，其实有早排其實有一啲嘅單張咧，咁政府都係準備咗中文同英文先嘅，咁之後先至再慢慢翻譯到唔同嘅少數族裔語言啦，即係可能係烏都語啊，或者係尼泊爾話咁樣，咁但係都唔少嘅即係我哋嘅服務使用者或者係我哋啲少數族裔朋友咧，都會講話其實嗰個翻譯本咧係比較難明嘅，即係可能佢哋。譬如烏都語，佢哋都有比較口語化或者係平民化嘅一啲用詞啊，咁但係嗰個翻譯個版本咧，可能就係比較即係advanced 啲嘅咁樣，咁可能佢哋平民嚟講，佢哋就唔係睇得好明咁樣咯。 嗯嗯，係咁，所以而家咁，你哋覺得即係要做啲乜嘢去令到佢哋能夠攞到最新最準確嘅資訊？ 其實我哋就。都翻譯咗好多嘅即係可能叫做懶人包咁樣啦，咁同埋我哋就揾翻一啲即係翻譯嘅團體去翻譯翻一啲資訊，包括點樣戴口罩啊，疫情而家最新嘅資訊係乜嘢啊，傳播途徑係乜嘢啊，家居點樣清潔啊，同埋即係個人衞生上面要注意啲乜嘢咯。咁另外我哋都留意到，其實佢哋喺自己嘅溝通上面咧，都同我哋係有 有個共同之處，就係間人士都會有一啲唔係好準確嘅資訊流通嘅，譬如佢哋都會話可能飲薑茶或者飲多啲嘅檸檬茶可以prevent 到個 virus 咁樣。咁我哋呢啲位其實都會多啲同佢哋去解釋翻係得唔得啊，或者個風險會喺邊度咁樣嘅。 嗯，咁嗱，佢哋而家譬如即係同佢哋原居或者係以前即係好多鄉下嘅朋友啊，係咪都仲係好多聯絡，或者會唔會都仲係好多喺即係飛機來往啊，互相探親都好多接觸嘅咧？ 其實都有嘅，因為其實最近即係都停課又或者放假啦，咁其實都有一部分嘅即係可能喺香港居住開嘅少數族裔南亞裔人士咧，其實佢哋都會翻去屋企咁樣嘅。咁其實我諗你話有冇特別上升，又其實唔一定嘅。咁但係只不過佢哋可能 plan 咗係即係呢段時間翻去咁樣。咁佢哋都會翻去買下一啲嘅保護裝備嘅，即係譬如口罩啊，或者係搓手液咁樣。咁但係我哋都留意到其實有一啲品質上面都要注意一下嘅，因为佢哋有时可能喺 home country 买翻啲口罩翻嚟咧，其实就唔系太过，可能比较薄身啲啦，又或者系甚至得两层咁样，咁我哋都见到有嘅，咁喺呢啲情况我哋都会提醒翻佢哋咁样咯。 咁我哋见到譬如话好多信奉伊斯兰教嘅，咁喺伊朗嗰个疫情比较犀利啦，咁好多即系佢哋可能有一啲宗教平时嘅一啲习惯咧，会唔会都会而家要有啲改变，令到感染嘅机会减少啊？ 據我所知咧，就係一啲 mosque 入面咧，都有做到一啲嘅措施嘅，譬如即係佢哋入去之前都會探熱啊，同埋即係有個搓手液俾佢哋啦，咁同埋佢哋嗰個祈禱室咧嗰個開放時間都有改動嘅，咁就盡量減少即係集體嗰個祈禱，同埋即係令到有個風險喺度咁樣咯。 好，咁整體嚟講咧，你覺得而家政府咧喺疫情去到呢個階段咧，對於少數族裔嘅教育啊，或者係衞生嘅健康嘅照顧方面，仲有啲咩要做？ 我覺得政府其實要繼續落多啲區去同少數族裔直接當面解釋。即係好多嘅防疫資訊，因為其實政府有好多嘅資訊都流於網上面啦，但係少數族裔用起上網嗰、那個普遍嘅程度咧，其實冇我哋即係香港咁即係其他華裔嘅人士咁多嘅，特別係一啲即係可能婦女啊，或者係上咗年紀嗰啲咧，佢哋甚至唔會接收到資訊。咁其實要好靠政府落去一啲嘅廟宇啊，又或者係揾一啲嘅community leaders 啦，我哋叫社區領袖啦，去同佢哋去一齊接洽，去解釋一啲防疫資訊俾少數族裔嘅朋友知道。 好，明白，唔該曬你，黎俊健。 好，唔該曬。 黎俊健係醫護行者嘅社工啊。咁最近咧，大家都會發現咧，好多嘅喺香港嘅一啲新增嘅個案咧，其實某程度上咧，都相信係由外國傳入嘅。譬如我剛才提到咧，有個印度裔嘅男商人啦，佢唔係喺印度感染嘅，相信佢之前咧係去過英國、法國公幹嘅。而今日嘅一個新增嘅感染個案咧，就係呢位印度。做男商人的司机咁另外咧就系琴日确诊嘅五宗新型嘅肺炎嘅个案咧，就有两宗就系去印度旅行团翻嚟系确诊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令人哋有啲怀疑，究竟印度而家嘅情况系咪喺数字上咁少嘅确诊个案咧？嗱，咁而家见到啦就系全世界喺不同嘅国家咧开始先至。比較大規模嘅爆發啫，咁意味住咧成件事咧可能就冇咁快係完到嘅。嗱，咁大家喺日常嘅生活上啦、個人嘅健康上，甚至係有好多人做生意或者係開鋪頭嘅，甚至係做旅行社嘅，咁其實面對緊一個好大嘅一個環境嘅轉變，而且咧呢個轉變可能係。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大家怎样应对，怎样面对，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谈一下。电话里面有叶女士， 叶女士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 咁我头先听到一个坏消息咧，讲话小朋友咧要到4月20号咧，因为佢哋未必一定系清洁嘅，即系个人卫生咧会做得到啦，同埋小学啦。咁、我希望政府咧多啲要关注啲小朋友嘅翻学啦，同埋咧仲有 而家都系话最早去到最早可能会翻学啫，都未知嘅吓。 未而家系未知嘅，知道系即系未证实系4月20号系开唔开到学。 最少啫吓。 又听吓最少，咁我头先我听到一个咧系最坏嘅消息啦，即系如果佢而家好似袁国勇都警告落，佢都话咯，个疫情不会完结啦。咁我相信咧，而家呢个咧，你知正所谓呢个疫情咧，我觉得夏天咧希望快啲嚟啦，舒缓咗咧，解决咗呢个市民咧唔使咁恐慌啦。同埋咧，我觉得咧，而家咧我自己咧，即系屋企人都有啲系做生意啦，同埋我啲啲家姐仔啦，系即系全部都做生意。尤其是我自己细佬又投资做酒楼，佢生意已经系结业咗噶啦，四间已经冇做噶啦，已经咁啊，已经系一个系好已经好伤心，但系啲员工系冇得冇嘢做啊，其实我好担心噶。讲真，头先你话嗰、那个，我其实我相信未必系武汉咧传染我哋香港嘅，而家肯定喺外国西路品爆发系爆发到咧全世界嘅，唔系话单单成话咧武汉传染到我哋香港嘅。其实我唔相信有呢样嘢，我分分钟系佢哋嘅喺外国嘅个人卫生都好紧要啦，系咪先？其实讲真，我嗰啲好似千日姐咁，你行过个垃圾房，你都见到有时好大阵臭味，你自己恐慌好惊啦，你话唔先咧？我就好相信咧，政府咧就会好咧，就会即系好关心我哋嘅即系个市民啦，同埋卫生啦，防护中心咧，佢亦都有即系即系因为我觉得佢仲紧要个沙士咯，都会提醒市民咧，都即系要保持嘅个人卫生啦，防止有病毒传染啦。其实我觉得政府而家咧系做得真系好好嘅，已经啦。我哋而家出境都要点样讲咧？而家泰国咧今日都公布咗啦，出入都要分布啦，系咪先？其实讲真啦，如果而家咁严重嘅，我哋都要出外旅游啊，起码我哋香港人。 好 少咗去咗啦，系咪先？ 好，明白，多谢叶女士嘅意见啦。咁啊，其实病毒嘅源头咧，你讲到即系最早开始出现嘅就肯定系武汉噶啦。咁你睇翻成个传播嘅过程咧，系亦都肯定系由武汉开始，然之后咧就传去亚洲嘅地区，咁然之后咧就跟住去传去唔同世界嘅不同嘅地方，咁跟住而家全世界都系啦，咁啊再传翻转头，咁所以咧而家系去到一个。可以话有啲防不胜防嘅阶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同大家讲讲咧冠状病毒咧个英文字个英文名，我哋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咧？冠状病毒就系英文就系 coronavirus 啦 ，corona。And then virus 是通常一个字来的 coronavirus corona 呢不是 corona OK 不是 corona it's corona it sounds like row OK 有个 R 音跟着是一个 O 音来的 OK corona OK instead of corona and then virus it's a V sound so make sure that you voice itSo coronavirus. That's it for toda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啦，要围堵病毒呢，政府其中一个方法当然呢就係尽快呢係检测到一啲可能有病毒嘅人啦，咁然之后将佢隔离啦，就避免去传染其他人啦。咁所以呢就係要监察个病毒喺社区里面有一啲可疑或者係高危嘅人士呢，咁佢哋呢點樣可以快啲去令到佢做到個病毒測試呢？政府早前就宣布擴大一個叫做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其實就係講緊希望就係一啲私家診所啊，一啲私家嘅醫院啊，嗰啲醫生都可以向有發燒或者呼吸道感染症狀嘅病人去由佢哋去收集呼吸道樣本，咁就再 送去一啲实验室化验啦，咁就可以加快检测嘅速度嘅。咁但系即系要私家医生去做呢样嘢，又系咪咁实际咧？喺电话里边有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啊，何仲平你好啊， 你好， 系啊，而家呢个即系加强化验室监察计划咧，你所知去到咩阶段啊？有冇医生系做紧嘅？ 就未有次，因为点解咧？佢哋分开两个程序嘅，第一个程序咧就系收集咗个样本啦。咁嗱，呢個咧其實可以叫個病人喺屋企度收集都得嘅，即係譬如你俾佢樽佢啦，叫佢瞓一晚，第二朝早起身咧，咁喉頭好多嗰啲黏液啦，嗰啲其實就如果有菌症喺呢度啦，咁佢 cut 咗出嚟啦，咁咪拎佢化驗啦，咁呢個第一步啦，第二就係拎佢嗰個即係點樣樣送到過去嗱，嗰、那個、那個中央實驗室咧，其實喺南昌街嗰邊嘅，咁但係就普通人就唔識到去嗰度嘅，我都去過幾次嘅啫。咁咧，咁所以通常咧，而家衞生防護中心嘅意思咧，就希望能夠有啲私家嘅化驗室，因為佢咧同嗰個中央實驗室咧，大家有聯繫啦。咁所以咧，譬如話咧，嗰、那個病人咧送到個標本俾佢，或者咧、那個病人就將呢個樣本咧擺翻醫生嗰度，再醫生叫個私家實驗室拎到拎翻去啦，再送去中央實驗室嗰度做。咁喺呢個層面嘅裏邊咧，而家仲有啲嘢可以而需要解決嘅，即係譬如邊個私家化驗所可以幫手啊？咁啦，喺呢度做到，不過我呢個好快應該可以解決到嘅呢樣嘢。 我想問下，咁即係邊個同啲病人去抽樣本咧？我知道啦，即係抽樣本嗰個過程其實都係一個高危嘅過程啦，好易受感染啦。咁而家係究竟即係嗰個計劃裏邊，究竟係邊個去做呢件事？ 嗱，如果咁嘅有兩個方法嘅，一個就頭先你講咧，就抽講翻抽嗰度先啦。咁抽嗰度咧，其實就係、是。我哋個位置講就係撩佢嘅啫，就唔係真係抽嘅，即係擺個嗰啲嗰個色紙咧，即係棉花棒嗰啲，即係棉花嘢啦，吸即係索咗佢落去啫，就唔係真係吸嘅。 即係揩一揩就得㗎啦。 係，所以叫色紙色嘅，即係揩咁解啫嚇。不過但始終有個風險嘅，因為點解咧？你擺落去揩咧，嗰個病會咳㗎嘛，係咪啊？佢唔係想噴落你度啊，咁佢係唔舒服㗎嘛。咁咳嗰陣時咧，咁佢有帶菌嘅時候，可能嘢都俾你啦。咁呢啲咧就係個醫生做嘅。咁但係咧，我哋成日想提我哋會。即如果要做呢样嘢，一定有个足够嘅防护装备先。嗱，即系话咧，你好简单啦。如果你戴个 surgical mask 外科口罩，咁一定唔得噶啦，一定要 N95 噶啦。你身体一定要装啲防护嘅衣物啦，咁样呢个系最基本嘅嘢啦。 同埋系咪即系理论上即系抽一个就要换一套噶？ 應該要噶啦，因為點解咧？你唔知佢會唔會惹到噶嘛，係咪？咁一定要換嗰一套噶啦，呢樣嘢，因為你當佢係惹到俾你啦，係。 嗯，咁即係話而家喺私家醫生嘅層面裏邊，有冇足夠嘅呢啲裝置防護措施可以咁做咧？ 就有嘅，應該就睇每一個嘅醫生啦。如果我有嘅，我而家仲有喺度，咁你當然去做啦。譬如如果冇嘅時候，我哋都講啦，就你可以咧叫個病人翻屋企喺嗰度，即係用一個嘅深厚嘅唾液啦，咁一樣得。咁就冇咗呢個風險喺嗰度。 咁但係啲病人係咪真係識嘅咧？聽完你哋講之後係自己識做嘅咧？ 就未必一定得嘅呢樣嘢嚇，不未必得嘅。咁佢哋其實拍咗條片嘅，咁其實就唔係太難嘅。其實嗱，好好笑咧，就我哋以前我嗰輩啲人咧，個個都識嘅，我哋叫放飛劍啊，咔一聲就得噶啦。而家我哋新一輩啲人就唔識呢樣嘢，咁冇咗呢樣嘢，咁冇吐痰噶嘛，係咪？不過睇個片啊，咁應該都可以做得到嘅。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咁先至做嗰、那個我哋叫做即係拭子啦，嗰、那個嘅 nasal pharyngeal swab 啦，咁先做啦。但係都係嗰句啦，你一定係。有咁嘅經驗，你先好做啦，同埋先有足夠嘅防備裝備先可以做。如果唔係，你可以介紹佢去急症室啦，或者其他地方可以做噶。 係咁嗱，仲有嘅就係要送去化驗所啦。呢樣嘢邊個做啊？ 嗱，送去化驗所而家嚟講咧，就係、是。可以個病人咧可以送去俾個醫生啦，咁第二或者咁個醫生會叫化驗所嚟私家化驗所嚟收啦，或者佢直接去咗去私家化驗所啦。咁所以而家咧衞生防護中心啊會同嗰啲私家嗰啲化驗所咧就要一個聯繫，佢哋已經有啲化驗所有啲咁嘅現行已經有啲咁嘅聯繫㗎啦。咁然後可能即係為咗即係市民嘅方便咧，可能再講多幾間啊咁樣樣啦。咁但係而家我就唔知道即係。可以咩？因為最初可能都要啲時間，即係大家商討一下咁樣樣。 係嗱，咁樣嘅一個程序咧，比而家真係好多病人就要真係去政府嘅醫院去做嘅話，嗰個係會快咗幾多啊？ 嗱，其實唔係講，即係第一就快咗啦。即係點解咧？去急症室咁啊難講啦，唔知要等幾耐啦。 咁如果你去普通嗰啲即係門診嗰度咧，即係專門做呢啲嘅門診咧，咁都係要等嘅嚇。咁如果你話能夠喺翻自己個私家醫生做咧，咁好多病人會覺得就 OK 喎。有時如果話冇俾多到錢嘅，即係啲錢其實係。佢冇即係衞生防中心唔收啦，嚇咁即係話，咁佢講覺得就會舒服好多喎、啊。即係我翻去我睇開個醫生，我熟佢啊，係咪啊？咁我拎翻去嗰度，我又唔使去另一個地方等啊。咁喺個病人個角度嚟講係會好嘅、啊。 咁、但係嗱，而家係醫生就係自愿去做噶。咁你估計會有幾多醫生會願意做呢個步驟？ 嗱，即係要睇第一樣，而家咧就要睇嗰、那個。首先即係樣本嘅交收可唔可以解決啦？我估可以好快就可以解決到噶啦。咁第二咧就睇下你用邊個方法取個樣本啦。如果用個拭子嘅樣本咧，我諗就唔會嘅，因為唔係個個醫生識嘅，熟嗰啲梗係冇所謂啦。如果唔熟嗰啲咧，我諗佢都會叫個病人即係做個深喉嘅唾液啦。咁如果咁嘅時候咧，即係對個醫生嚟講咧，就唔使驚啦，因為冇影響到嘅，即係唔會話傳染得到啦，係咪？ 剩翻十幾秒時間，你估計有幾多醫生會參與啊？ 我估兩成到啦，如果兩成到， 即係有八成都唔制喎。 因為佢有啲係專科醫生，佢根本就唔需要做噶嘛，多數係普通科先做嘅啫。 好，唔該曬何仲平醫學會會長，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外面部分地区而家落雨噶啦，路面湿滑，请你加倍专注驾驶。跟进翻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不过就唔系好塞车。如果经过时候咧，请你特别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反方向去旺角近启业村队出多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府和环亚传媒，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43点，下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咗4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日元102.4，瑞士法郎0.928，澳元0.661，加元1.361，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6.955，英镑对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41，港金現價報15,54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7.86美元，賣出1,679.05美元。港匯指數係105.9，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下荃湾路嘅交通先。荃湾路去九龙咧，之前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咁啊头先有啲挤塞嘅，坏车而家走咗噶啦，咁啊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过咗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后少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近住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呢窝打路道龙尾就浸会桥面，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虎山道，大佬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的。咁啊，九龙区嘅路面情况，现时咧窝打路对沙田、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咧都好多车下噶，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呈祥道、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就行车缓慢啦，慢车嘅龙尾啊排到去狮子山隧道附近，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有少少挤塞，观塘绕道出旺角近住丽业街至到丽港城段咧都系非常之多车噶。荔枝角那边荔枝角道有些紧急维修的，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荔街中线和快线就封了路，而长荔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快线都是有封路措施。

一個鐘啊，甚至更長嘅時間咧，就引起咗一個爭論啊，就係咧，究竟應唔應該俾長者優先投票咧，或者係即係令到佢總之就唔好等咁耐啦。咁嗱，大家預計到咧，就係九月嘅時候，立法會選舉，相信嗰個爭持都幾激烈，排隊嘅情況都可能會再出現啦。嗱，今日喺個指引裏邊咧，都想聽下聽眾朋友嘅意見啦，同埋鄭成龍嘅意見啊，就係選舉管理委員會咧就建議投票站嘅主任咧可以作出安排，去方便有啲特別需要嘅選民。嗱，咁就例如啦，咩叫特別需要呢？就係70歲或以上嘅高齡長者、孕婦或者肢體傷殘以至行動不便嘅人咧，如果佢去票站投票咧，就可以有啲特別嘅安排，甚至係優先投票嘅。點睇咧？ 那個計劃諗出嚟咧，就係、是、好似好照顧得到唔同階層，即係有需要嘅市民。但係實質上執行起上嚟的話咧，係咪真係能夠做到咧？孕婦懷孕嘅一個月啊，使唔需要即係點樣證明咧？又或者長者哦，咦，69歲爭幾歲爭，即係爭少少日子啊？係咪真係69歲係咪真係又唔得咧？即係去到票站嗰陣時候就會好多呢啲。即係微微細細嘅爭拗喺度，咁個選舉主任點樣去處理呢？其實都係有難度。 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做嘅話，咁總要有條界線啦。譬如70歲咁啊，70歲嗱，當然啦，點解70歲都有啲奇怪嘅？係即係點解唔65歲咧？因為而家有好多嘅即係社會福利啊，都係即係計咩叫長者咧，都係65歲嘅。又或者如果你搭巴士有2蚊嘅優惠，就60歲添。咁點解要70歲咧？嗱，今日記者會上面咧都有人問翻選舉管理委員會點解係70歲嘅，咁但係都冇乜點答嘅。咁啊，馮華就話咧一個主任啦嚇，咁啊馮華咧就話。点解定70歲？就系、是、因为即表面上合适嘅岁数，即系冇乜点答啦，即可能都系即整齐头数咁解嘅啫。 系即以逢官嚟讲，以一个法官嚟讲，即单凭表面上面冇数据咧，就比较即奇怪啲。咁但系即可能佢会唔会有即佢啲同事系参照话，以70歲嘅选民嘅人数有几多，系咪计到出嚟就唔会好影响条队？又或者系先前有好多喺区议会嘅时间有好多。70歲以上嘅人反映過話，喂，咦，係排得好耐，同埋實質上係真係嘅。如果你要一個即係長者，我諗65歲以上嘅長者，你要佢排即係可能係超過一個鐘頭嘅，係咪合適咧？咁樣， 你點睇咧？即係原則上啦，舊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大家都見到噶啦，即係的確有啲長者咧就覺得。比例幾多就唔知道啦，即係有心投票嘅體力支撐到嘅都會繼續排隊啦。咁但係的確見到一啲記者訪問啦，就話即係有啲長者咧就覺得哇，見到條長龍真係好長喎，咁啊走咗就冇投票嘅。咁嗰啲又點計咧？即係咪要照顧佢哋老人家咁等成個幾鐘，可能分分鐘要即係暴曬之下去等嘅話，都幾辛苦噶嘛？你嗰個原則上係咪要有啲咁嘅優惠？ 其實原則上即係65歲以上咧，其實都應該係即係根據長者卡嗰個情況咧，都應該俾一啲長者係有啲優先嘅，即係始終都係一啲即係我哋喺香港即係老香港啦一班，咁應該都即係俾佢哋可以即係順利啲投票，唔需要等咁耐。因為其實九月嘅天氣都即係相對係熱嘅，同埋即係我諗係呢啲情況係應該係體恤下佢哋嘅。 即係你個關注就係可能即係具體嚟講點樣做可以簡單啲。 同意。 咁但係即係如果以一般嘅做法，九月嘅時候區議會選舉咧，上年11月嘅時候區議會選舉咧，其實都見到有啲票站咧，有啲人就話啦，因為你都係分身份證嘅嗰個頭嗰個英文字母去排隊嘅啫，基本上入到去嘅話，入咗去之後啊， 係。 咁其實係咪可以簡單嚟講就係將呢啲即係早啲嘅身份證嘅英文字母嗰啲隊咧，就可能係開多條龍咁樣，咁係咪一個可行嘅做法咧？ 其實因為有啲可能係移咗民啊，唔同情況的話嘅，嗰啲英文字母頭就好似有改動嘅， 有啲唔同嘅，即係唔係絕對嘅嚇。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諗都係用一個歲數就會相對簡單啲咯，即係例如65歲或者持長者卡嘅，你可以係另外一條隊，咁我諗就好簡單啦。咁如果大家未申請長者卡嘅，就快啲去申請。咁我諗就身份證加張長者卡就可以解決個問題。 係啦，嗱咁啊，聽緊嘅朋友又點睇咧？你覺得咁樣 是不是敬老的表现，还是觉得有不少人都会觉得喂要公平、哦、大家一起排队都排得很辛苦，大家怎么看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今次的指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即都是传媒、啊、或者是政界人士就比较关注的，其中一个呢就是究竟计算选举经费几时是开始呢？咁嗱，呢个问题我谂，即系可能普通市民咧就未必会觉得好大问题嘅，因为唔关你事啊。基本上计选举经费，咁但系大家平时咧就喺睇新闻嘅时候，都会有阵时都会发觉嘅，就系有啲嘅即系准备参选嘅人咧，佢明明系好积极喺度准备紧参选噶啦，但系佢从来都唔话自己参选嘅，就亦都唔话自己有意参选嘅，最多话积极考虑嘅啫。咁原因咧就係要避过而家选举条例里面咧，你一话参选咧，其实就要去计算你嘅竞选经费嘅。咁有阵时钱係一个问题啦，你唔可以用多钱啦。另外一个问题咧就係如果你即係正式宣布参选之后咧，好多嘅一啲嘅文件啊，你都要留底啊，咁其实都係好大嘅工序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算明知自己参选咧，都係话自己考虑中或者积极考虑中，咁就一般嚟讲，以前嘅讲法就唔使计落选举经费嘅。总之你一日宣布参选之前咧都唔使计嘅。咁但系而家喺呢份指引里边咧就讲到一样嘢啊，就特别提出比较具体嘅一个例子嘅，就系咧就系话即系党内轮选系咪要计落去咧？咁似乎咧当中嘅字眼咧虽然写到好笼统嘅，唔清楚嘅，咁但系咧就特别咧就提出咗党内嘅。即系轮选或者而家讲紧啲政党嘅初选咧，即系你一参加嘅话，代表你有意参选。啊，唔知你点睇咧，郑成龙？ 嗱，其实呢啲选举上面唔公平嘅嘢咧，就存在咗好耐噶啦。其实大家有啲人挂住个名系社区干事，咁明知嗰个系第二梯队，一定系会系佢出嚟派嗰个人出嚟选噶啦。其實就即係對一啲單獨嘅即係個別嘅候選人，其實即係唔公道就即係已經存在好耐。咁而家咁嘅情況嘅，其實就係即係堵塞部分少少嘅漏洞，但係全面嚟即係以成件唔公平嘅事嚟講咧，就只係即係修補咗一小部分。因為其實你見到好多時，無論區議會選舉又好，立法會選舉又好，唔同政黨都會安排一啲即係新人咁喺個區度做地區主任嘅。咁其實佢長時間都係即係例如可能係假設係一個九龍城區一個新人，咁嗰個人從來都唔會喺其他地方服務嘅，喺嗰度做社區主任，跟住就依靠一個立法會議員就綁住佢喺側邊，咁就用咗幾年時間就擺喺嗰度。其實你喺個可能市面未見過佢嘅喎，純粹係賣廣告式就擺佢喺度。咁之後嘅同一個即係單獨嘅獨立嘅候選人，咁呢啲係咪公道咧？咁我諗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堵塞少少嘅即係一啲唔公平嘅情況咯， 都係少少錯，因為都照計，如果佢唔話自己參選，都唔會計落競選經費噶嘛。 同意嘅，同意嘅，係啊。 好啦，咁啊，究竟即係各個政黨又點睇啦？電話裏邊咧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郭佩凡嘅，郭佩凡你好。 系啊，你好。 系啊，想问翻你讲关于即系而家选委会就打算咧，就系话排队投票方面咧，可能俾长者即系有优先啊？你点睇呢个做法？ 听闻翻咧，啱啱上次1124个区议会选举咧，我喺现场即系见到都好多市民向我投诉咧，就系排队排得太耐。咁个原因就系因为有好多人喺度重复排队，咁就即系排队都要拉布啦，不断咁排队就阻碍某啲市民可以去投票。咁其中咧都真系有一啲，譬如长者啊，行动不便噶，我见过有即系揸住拐杖咁样排排下，真系冇办法可以排啦。咁咧就我哋都有听过话啊，有啲票站话有酌情权嘅，如果真系有即系行动不便咧，就可以俾佢哋去投先。咁但系我哋又真系有啲嘅票站咧，就系唔俾佢排，即系唔俾佢投先，都系要佢由即系去排队，你等啦咁样。咁亦都有啲。好多市民都即係投訴話，即係點解哇對啲老人家要咁殘忍啊，或者啲殘障人士咧要咁殘忍啊咁樣咁所以事實都係真係有呢啲嘅情況，亦都真係有一啲長者或者殘障嘅人士咧，係因為咁樣而放棄投票嘅。咁我諗個問題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點解有人要去不斷重複咁去排隊投票，而令到有一啲人咧係冇辦法投票。咁呢個我先至覺得係最唔公道嘅地方。咁所以選委會其實要解決嘅咧，就唔係淨係應該 俾一啲即係年長啊，或者有需要即係、就是、不能排咁耐隊嘅人咧、嗯，有另一條隊俾佢排。咁但另一方面咧，佢要解決嘅咧，其實就係呢啲即係不斷重複排隊壓住個位，排到去嗰度又唔投嘅人嘅問題咯。 嗯，咁你講重複排隊嗰個現象，你見到有幾嚴重？ 都好嚴重噶，因為我哋不斷都見到。其實你大家都睇得到嘅，當時即係個條隊又好，即係條龍係好長好長好長。咁、 嗯、 就有好多投咗，又再排投，即係排完又再排，排到去做差唔多入到入口嗰陣時候咧，佢就放棄，跟住又去後面再排過。咁呢啲情況我哋都有見到。咁就住呢啲情況咧，喺當日咧同埋之後咧，我哋都有向選委會去作出呢個投訴。 嗯，咁你覺得如果俾長者即係即係有另外一條隊排，具體個操作可以係點？ 其實都唔係真係咁難操作嘅，因為你會見得到其實嗰啲投票站嘅入口咧，都係寬敞嘅好多都係咪？咁其實你分開兩條龍，即係如果真係係好有需要嘅一啲長者啊、殘障人士啊，係有另一條隊俾佢去排入去嘅話咧，其實如果嚇唔係有咁多人不斷咁重複排隊嘅話咧，其實個狀況根本就冇咁嚴重。咁呢個操作咧，亦都唔係咁困難。 咁嗱，而家嘅讲法啦，即系选举委员会咧就话，即系以70岁为界啦，啲高龄长者啦，你觉得几多岁先系适合啊？ 我觉得可能唔系一个年纪嘅问题，而系佢嗰个身体状况嘅问题，因为有啲朋友可能系即系身体有残障啊，或者行动不便嘅，咁可能唔够70岁噶嘛，系咪？咁所以我相信其实唔系一个年龄嘅问题。咁佢用70岁嚟作为咨询，咁大家都可以倾下嘅。 你自己觉得咧？因为例如你点都要画条界噶啦，咁我人啊总有啲病痛嘅，咁好难解释噶嘛。 咁可能佢要宽敞啲，即系到时佢要有个人喺度处理咯。即系除咗七十岁以上之外，仲要包括一啲譬如行动不便啊，或者残障嘅人士咯。 系啦，咁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即系咩时候先至算系即系有意参选咧？嗱，咁以前嘅讲法就系、是、即系基本上你话你考虑紧参选都唔会计你落去你嘅竞选经费啦。咁而家见到咧呢份咨询文件里边就提到有啲例子，就系话即系党内轮选，佢嘅语气佢个写法咧，似乎都系可能要考虑要成为。即如果你话要参加党内轮选咧，嗰阵时开始就要计落竞选经费，你点睇？ 我谂咧，其实选委会提出呢个都系今次第一次提出，摆在咨询文件里边啦。咁、我哋其实都要即系再了解多啲嗰个详情啊，究竟佢个原意系要解决一个乜嘢嘅问题，而提出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做法咧，咁样。咁你要解决个问题，系咪提出啲做法就可以解决得到咧？咁同埋佢今次写得咧，我初步睇咧，其实都比较模糊嘅，都唔系好清晰咁样讲出，因为佢就话啊，你如果你系有你要公布你嘅。意图，跟住咧你要有公布，即系要对外公开。咁跟住咧就或者你系系作为一个选举工程嘅一部分咁样。咁其实咧每一个方向咧都会面对好多嘅技术性嘅问题嘅，即系点为之有意图，点为之公开，点为之唔公开，点为之作为你个选举工程嘅一部分咧。我谂呢啲咧全部咧都系有排拗嘅，亦都唔容易即系好短时间之内可以大家有共识。咁但系个实质操作咧就系、是。其實除了政黨之外咧，大家都會見到，譬如而家你話泛民咁樣，佢哋都會有一啲叫做初選機制啊嘛。佢哋唔係一個政黨裏邊嘅輪選機制啊，佢係一個大型嘅係咪嘅初選機制咁樣。咁係咪所有參加嘅呢啲泛民參加呢個大型初選機制嘅人，全部都係有呢個參選嘅意圖，又係公開講嘅喎咁？咁系咪作为工程一部分，就而家即刻开始要计呢、這个即系如果将来参选，就而家已经要计呢个选举经费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好大嘅问题啦。咁至于你话一啲政党里边嘅一啲嘅轮选机制，咁嗰啲可能系内部嘅啫，冇公开嘅，佢又冇出嚟做宣传嘅，咁嗰啲又计唔计咧？咁嗱，呢啲我觉得有好多技术嘅问题咧，我哋都要揾即系选委会嗰边咧，就去倾清楚究竟佢想解决乜嘢嘅问题。而呢啲问题系咪用你呢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得到？同埋咧，即系技术操作上边，佢系会如何可以操作得到咧？ 你嘅意思系，譬如话，如果真系有党内轮选或者系派系内嘅轮选，系咪如果佢唔系公开有宣传嘅，喺自己党内自己倾掂佢嘅啫，就唔应该计落去？ 咁問題就係點為之係公開宣傳啊嘛？即係譬如有啲你可能係佢黨內裏邊輪選嘅啫，咁佢冇出嚟講過嘅喎，但係媒體就不斷咁報導嚇，咁佢就走去揾啲受即係嗰啲譬如參選嘅嗰啲黨內輪選嘅，咁嗰啲候選人又唔回應，佢冇特登用你呢個嚟做一個宣傳嘅，咁你到時又話唔係啊，你參加呢個黨內輪選咧，你就即係等於你有意圖㗎啦，咁你就要計啦咁。咁嗰啲如果你唔係一個黨內嘅，你係一個派嘅，係咪？譬如民主派咁樣啊，咁你有一個派系，咁你好多唔同嘅政團嘅人或者個人咧去參加一個機制，咁佢哋出嚟講佢哋參加嘅喎，咁佢哋又會接受訪問嘅喎，會實宣傳嘅喎，會講嘅喎，咁又算唔算係咧？咁我覺得中間仲有好多嘢要搞清楚先至可以攞一個判斷。今次即係我先至可以回應到。呢、这、一個嘅諮詢文件，究竟佢咁樣做係即係合唔合邏輯、合唔合理、公唔公道，同埋係咪解決到問題咯？ 嗱、啊，咁而家個如果係咁嘅話，個時間夠唔夠啦？一個月諮詢，跟住好快都要有指引嘅，因為就快宣傳都開始嘅咯。 我就好懷疑，即係咁短時間之內嚟提出一個全新嘅東西，即係究竟有冇可能喺咁短時間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咯？ 好，唔該曬你郭佩凡，唔該曬， 好，唔該你。 係郭佩凡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鄭成龍點睇咧？ 聽落去啊，郭佩凡嘅講法，即係話講，相信無論係建制政黨又好，泛民政黨都好，大家都想拖咗佢，即係下次先算啦。咁今次都用翻以往舊式嗰種做法，就係能夠佔到先機嘅，都即係盡量佔得先機先啦。咁不過就係講緊就係話如果話排隊方面嘅，我相信就係講緊即係令到長者又或者一啲即係身體有殘障嘅人士可以即係唔需要排咁耐隊咧，就唔關嗰個不停排隊嗰件事嘅，如果要堵塞不停排隊嗰件事咧，其實好簡單，一個龍尾度 check 個身份證先 mark 咗，咁對咗佢就可以解決得到。我諗即係聚焦方面嘅就唔應該係話啲人不停咁排隊，同埋就算不停排隊都好，究竟係影響緊建制派嘅人啦，或者泛民嘅人咧，咁其實影響嘅即係所有市民嘅。咁所以我諗就唔係話邊啲人著數，邊啲人冇咁著數，而係即係講緊係話長者方面嘅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得到呢一個即係一個合適嘅對待，咁令到佢係唔需要排咁耐隊咧咁樣。 不過你話要喺龍尾嗰度查佢身份證係咪已經投咗票，其實好難嘅嘛。你見到而家嗰個票站裏面咧，仲喺度劃線啫嘛，攞住一大沓嗰啲咁嘅紙咧， 係 好落後嘅，即係佢冇乜可能係。知道你喺度排緊隊，個人係已經投咗票未？ 嗱，呢個就係其實選管會應該要做嘅嘢，就唔好做一啲咁落後嘅。其實好多地方都話嘅，只係需要即係將嗰個身份證係輸入咗去，就會知道已經投咗未，就唔係話喺裏邊間條線嘅啦已經。咁但係由區議會選舉到而家已經係一段時間，咁點解唔做咧？呢啲事？ 系好啦，我哋大家即系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呢个问题。刚才讲起就系嗰个划线嘅问题，点样 check 你投咗票未咧？真系而家嘅选即系票站咧，真系几落后啊！佢仲系用紧划线喺度一大沓纸咁。好，我哋一阵翻嚟继续倾1872。 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嗰段多车噶，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呈祥道去葵涌方向，呈祥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车多缓慢，龙尾过咗风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接近油站。 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系车多缓慢噶，龙尾去到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挤塞，龙尾金钟道近太古广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的园村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元朗因为路面下陷，平汇街有路面下陷的事故，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和安宁路之间的全线是封闭的，有几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点，身体健康点，心情都靓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 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今日是由戴着口罩的欧嘉伦主持《自由风，自由风》。 口罩几百蚊一盒，边有咁多钱买啊？我哋呢啲高不成低不就，边个帮我哋？ 自己是视像，上网嚟讲咧，我哋又睇唔到噶嘛，完全系买唔到咯。 电话咧18723111， 希望咧政府能够透过大气电波啦，听到佢嘅诉求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风雨中同你抗疫同行。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我哋有郑成龙喺度做我哋嘅评论员啊。 系，大家好， 大家好啊。刚才咧，我哋就倾紧啊，选举管理委员会咧，啱啱出咗一份指引，就咨询一个月嘅。其中一个咧，就同好多人都有关系嘅，就系咧以后咧系投票站主任咧系可以作出安排啦，系方便一啲有需要嘅选民可以优先投票嘅。咁呢啲有需要嘅选民就包括啊，根据指引嘅文件里边咨询紧大家意见嘅。就是70岁以上的高龄长者、孕妇或者是肢体伤残导致行动不便的人，是可以由选举主票站的主任安排优先投票。大家怎么看呢？这件事都是鉴于上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因为投票率高，好多人在前面一早就排长龙，咁结果呢就好多长者就觉得投即係要等好耐啦，咁觉得比较辛苦。咁当时呢有一啲票站主任就特别安排佢哋有啲优先或者係俾个位佢哋坐嘅，咁但係当时都引起啲争议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一起傾下。我哋听听听众嘅电话先啦。陈女士，陈女士喺电话里面，你好啊，点睇？ 係你好，係。嗱，我講翻我嗰個情況啦，因為咧，舊年十一月咧，就因為我禮拜五咧，我就做完手術，咁我禮拜日咧，我就去投票，咁好老實咁講，因為今次咧，亦都係好多人投票，咁我已經揀咗晏晝去噶啦，但係晏晝咧，我排隊咧，我都要排成個鐘啊。咁因为我个伤口亦都未曾拆线呢，真係就比较辛苦囉。咁睇下可唔可以呢，嚟緊九月份呢，即係有啲弹性处理啦。因为我哋做完手术嗰啲人呢，因为医生仲有张医生纸呢，即係好老实咁讲，就係未曾拆线㗎嘛。咁都係有个证明囉。 即係你未夠70岁嘅，你係咪 係呀， 未夠嘅。 係呀，未夠嘅， 因為做完手術嗰個人都虛啲，加上咧嗰即係亦都未曾拆線咧，咁即係要話咁樣排成個鐘頭隊咧，都係比較辛苦啲嘅。咁我都認同咧，就係話可以嘅話咧，即係啲老人家啊，或者傷殘人士啊，或者啲孕婦咧，真係係有個優先即係彈性處理咯，因為即係可以咧，就係揾一條隊咯。咁好老實咁講，係嗰條隊如果做曬即係嗰批人咧，咁又可以即係做翻咧就係、是、平時係啲街坊係咁都 OK 㗎。 明白，好，陳女士，多謝你嘅意見。陳女士就話，即係當時咧就係做完手術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傷口仲係未埋曬口嘅，咁所以都等咗成個鐘咧，都幾辛苦下。如果咁嘅話咧，睇嚟喺個指引裏邊可能要加多啲類別喎。定是俾一個選舉主任，即係喺票站主任有個酌情權就簡單啲啦， 我諗都係要即係寫得實際啲，同埋寫得實在啲好啲，因為即係有酌情權咧，其實就有好多拗撬。到時喺個法案即係投票站外咧，一定係好多人話點解佢有我冇咁樣，我不如就講得清楚啲。如果有醫生證明嘅，咁咪俾佢咯。65歲以上有長者卡嘅，咪俾佢咯。咁攞緊傷殘津貼嘅，你可能攞張紙出嚟，咁證明得到就入去，就唔使個票站裏邊，即係嗰種酌情權咧。就是、等於即係好似抄牌咁，警察有酌情權，咁就要好多拗撬出現。咁我覺得即係為咗簡單啲可以投到票嘅，其實即係不如就寫得清清楚楚。 係，即係避免更多喺票站外嘅拗撬噶啦。好，電話裏邊仲有陳生啊，陳生。 係，歐嘉倫你好。 係，仲有鄭成龍喺度。係。 係你好， 請講。 你嗰個嘉賓我唔係太中意佢講啲嘢，我唔乜。第一唔該，頭先嗰位女士如果係病。其實就早啲屋企休養啦。首先我強調一樣嘢，投票就唔係我哋做公民必須要履行嘅責任嚟嘅。我哋每個人都有工作，我哋都要睇下自己個 schedule， 睇下我哋自己嗰日有冇咁空檔，睇我哋嘅情況能唔能夠去投票，先會決定投唔投票嘅。如果嗰個社區有好多老人院，咁係咪對我哋去投票嗰啲又唔公道呢？每人有一張選票，理論上係平等嘅。唔應該有任何差別。如果咁樣咧，我就一定去司法覆核。你根本就有年齡歧視，係咪啊？即係等於如果我翻工，歐嘉倫，如果我嗰日我就唔到我自己嘅時間，我自己取捨唔到嘅，我咪唯有放棄投票咯。唔可以因為話喂佢有好似頭先嗰個女士咁，佢有病各樣嘢要俾佢先，點解啊 ？Why 啊？咁啊，即係變咗我哋而家係咪？ 有啲人就咁樣睇公平嘅，即係你都要俾佢一個。即係佢可能即身體唔係好適合等好耐嘅時候，都要俾佢一個表達意見嘅機會。 唔係你，我而家唔係講政治，無論佢投俾邊個，呢個唔重要嘅。個問題係你哋有優先，咁係咪對我哋嗰啲唔公平咧？ 咩 為之公平先？先去咪先公平咯。至於你話有人打尖位橫接曲排完唔投翻藥再排，呢啲應該交俾警察執法先去維持。 明白。好。 我一定申请司法复核嘅，你咪即歧视我哋啊！ 多谢陈生嘅意见啊！我哋听埋电话里边咧，仲有公民党嘅党魁杨岳桥嘅，杨岳桥你好啊！ 系，两位你哋好。 咁点睇咧？杨岳桥即系嗱，如果话系一啲70岁以上嘅高龄长者系可以优先投票，有安排。 其实我哋喺处理呢一个建议之前咧，我哋其实应该系褪下一步，睇翻选管会。在安排選舉上面是不是已經做足作為一個參考基準的、我有幾組數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我用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16年的立法會選舉和剛剛過去結束的11月、區議會選舉呢作一個比較、15年的時候呢，香港的選民人數呢是312萬、2016年選民人數呢是上升到377萬9千，即是差不多378萬到啦。2019年呢是一跳到去413萬的。而票站上面呢分别是499、571和606。咁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数学统计。每个票站服务的选民大概是多少呢？15年是6255。16年是6618。去到19年呢是6820的。大家会看到在一屆的區議會選舉，其實多了 差唔多每个票站咧要服务嘅人数系差唔多咗400多人嘅。我哋要去问嘅就系、是、今次选管会嘅呢个安排，明显当然系回应翻可能有好多长者要等候，你唔想佢等咁耐。咁但系我哋要问嘅就系、是，究竟选管会系咪已经做足咧？即系话系咪已经努力地去开多啲票站？去找多啲嘅工作人员，同埋增加多啲嘅投票箱。 杨岳桥，你刚才提到嗰个数字咧，都仲未计个投票率升咗添啦，即系嚟投票嘅人系多咗啦。 当然啦， 吓、啊、咁、啊、我想问下、啊、你有冇个数字，就系究竟而家譬如选管会咧，去安排票站嘅人手有冇即系嗰啲负责去同你划线嗰啲好粗重嘅文书功夫嘅人有冇多到嘅咧？究竟？ 其实你逻辑上随住票站多咗，必然系多咗人手嘅，系咪？咁你睇到三屆個票站係多咗，但係票站嘅升幅係冇配合到選民人數嘅增加，係冇跟隨個比例。更加當然，我同意剛才歐嘉倫個觀察啦，喺嗰個選民嘅投票率上面，由4715年嘅區議會選舉，去到19年，去到71。咁呢個大幅嘅增加，固然亦都係加重咗票站嘅負荷啦。但係最實際嘅就係，因為每一屆嘅投票率咧，可以係不同。但是个选民人数个基数呢，是选管会一早已经知道同埋掌握咗㗎喇嘛。咁所以个问题就係、是、你与其去增加一啲具争议嘅安排，包括而家讲嘅一个即係让长者优先。你落去听下刚才阿陈生都即係佢有一个好强烈嘅意见啦，系咪？咁其实你简单嚟讲，你系会令到当日会令到嗰批长者或者受惠嘅人士呢摆咗佢哋上台，呢个系对佢哋唔公道嘅。而我同意有一點咧，就係星期日其實都好多香港人要翻工嘅。咁難道嗰啲在職人士佢嘅時間唔係時間咩？佢嘅等候唔係等候咩？咁你點樣去處理呢？所以即係比較成熟啲嘅做法同埋理想嘅做法，必然係增加票站，去令到每個票站服務嘅選民可以去翻一個合理嘅水平。何謂合理？選管會應該係比我哋掌握更加清楚嘅。咁樣咧，先至係治本嘅方法。 即係你嘅意思係增加人手、增加票站，大家排隊唔使排咁耐，咁就唔使有人係可以優先。 係啦，你咁樣你咪唔需要製造咁多不同出嚟咯，咁係危險噶嘛。 咁無論如何啦，就算佢增加咗人手，都可能會出現排隊嘅情況啦。咁原則上你覺唔覺得呢啲長者70歲以上係要優先？ 原則上你希望唔需要佢哋等咁辛苦，你俾張凳佢坐，本來係人道嘅做法嚟嘅。但係而家你製造咗個矛盾，呢個係愚蠢嘅做法咯。即係你想喺服務長者嘅前提底下，你想優待佢哋嘅前提底下，你令到佢哋成為磨心，呢個咪係愚蠢咯。所以點解你一咁快就跳到去个结论啊，就是我哋长者优先或者有需要人士优先，而唔去增加票站，令到每个票站服务嘅选民人数个基数低咗，自自然然其实嗰、那个需要轮候嘅时间短咗，甚至可能不需要而家呢个特别安排呢，系咪？ 嗯，咁但係嗱，好多人都会一睇到喂啱喎、做得好喎、敬老㗎嘛，70岁以上点解要去排成个钟呢？应该原则上支持， 系咪？即係香港人特别系即係我哋香港人係善良嘅，我哋希望都係敬老嘅。但係去到投票嘅時候，點解你要製造矛盾啫嘛？我個問題係，即係而家特區政府嘅做法係或者選管會啦，起碼佢嘅建議似乎係離咗地，或者佢係冇經佢冇嘗試去說服翻大家喺公共資源，除非你話俾我聽，我已經係大幅增加咗票站。而增加咗票站都解決唔到問題。 喂，佢成日都話嗰啲票站好難揾噶嘛，唔係咁容易揾到人借地方，可能一個禮拜六日要搞到好夜噶嘛。我諗呢個之前政府成日講嘅一個理由。 其實咧，歐嘉倫呢個咧，其實又係同個基數有關嘅。當你想像每個票站嘅平均服務人數可以拉低嘅時候，你需要處理嘅選票係咪同樣又低咗？如果係嘅話，你所需嘅時間咪同樣亦都應該係減省咗咯。 咁仲有 成套邏輯係一樣，係一套一條龍嘅邏輯嚟 嘅。嚇、啊！嗱，仲有個問題，剛才郭佩凡都三番四次講嘅就係、是、舊年11月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咧，好多人排完又排，咁就令到咧個條龍咧成日都好似好長咁。你認為呢方面嘅問題有冇需要去解決？ 我聽唔到呢個係一個好廣泛嘅問題，同埋咁具體你想點啊？即係咪我排隊嘅時候已經有預先登記啊？即係我唔係好明白。 即係佢係想帶出啲乜嘢咯？即係除非呢一個係變成一個廣泛嘅社會嚴重嘅問題，或者選舉嘅時候招致不公嘅問題啦。否則嘅話，你個別個案好多時候都有好多個別個案，我哋需要處理嘅啦，係咪？ 咁嗱，見到即係即係郭佩凡嘅意思就係佢見到嘅情況就好嚴重啦。即係咁啊，究竟情況有幾嚴重，大家又唔知道，因為排緊隊嘅人，你冇權去查佢，究竟有冇辦法去查佢究竟係咪即係已經投咗票啦？咁 我同意，因為到而家我哋都冇經過即係傳媒啊，有冇廣泛報導有類似嘅情況出現？而實際上咩叫排完又排，又而實即係點啊？佢好得閒嘅，佢特登排。排到佢到差唔多到佢啦，佢又離開，跟住再排過。咁佢想招致嘅係個乜嘢嘅結果呢？咁呢一個其實相關人士佢可能係任何人都得嘅喎。咁呢一個佢想達到嘅政治，如果有嘅話，佢嘅目的或者政治目的係啲乜嘢咧？咁呢個我又唔知道。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我好難作出任何嘅判斷。 嗱，喺份文件裏邊仲有另一件事啦。其實我諗可能比較政黨嘅朋友會關注啲嘅就係、是。究竟幾時先至算係即係正式宣布參選啊？咁因為關乎到選舉開支種種嘅文書好多嘢啦。嗱，咁而家見到嗰份文件裏面就提到咧，就有個字眼啊，就係黨內輪選，咁都可能係似乎佢嘅意思就係都會被視為你已經正式宣布參選。當你即係準備去參選即係黨內嘅輪選或者所謂嘅初選嘅時候。咁你覺得而家呢個安，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哋覺得係咪而家適合時間去作呢個改變？ 其實過往咧喺當年都講緊係超過十年前啦，就莫乃光訴譚偉豪一個終審法院嘅案件咧，終審法院係好清楚確立一個候選人嘅選舉開支幾時正式計算咧，就是、由佢正式宣布向外公布佢係參選，由嗰度開始計嘅。咁我哋要去問嘅就係、是，即係猶如改變咗呢一個過去十多年約定俗成或者法庭定立嘅呢個規矩咧。咁究竟選管會嘅原因係啲乜嘢咧？任何人如果佢喺無論係黨內或者其他機構啦嚇初選，如果佢呢一個係尋求意向上邊，佢想知道佢能唔能夠獲得黨內提名嘅一個方法。咁點解又可以將佢等同一個正式公開宣布參選係劃同等號呢？咁呢個我哋要去問嘅。更何況就係有好多人喺黨裏面，佢想試下知道自己嘅實力去到邊度，佢係可能冇計劃喺嗰一刻啦，喺直接黨內得到支持之前呢，係去參與正式嘅選舉嘅。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你係等於扼殺咗即係黨內嘅政黨嘅發展，或者令到黨內嘅競爭咧係變得更加冇咁健康嘅。咁呢一樣嘢唔淨止關注民主派，我覺得任何嘅無論你係支持邊一個政黨嘅乜嘢政治立場嘅，都應該要諗埋呢一點。 喂，但係嗱，而家見到嘅就係好多政黨啦，不論咩派別都好啦，佢就遲唔話自己參選，但係你見到佢個成個宣傳攻勢啊，買好貴嘅廣告啊，咁其實好明顯佢係參選，但係而家嘅規矩指引裏面係冇符嘅喎。 當然在過去一段漫長的時間，我們都會見到有部分的人士他會在正式宣布參選之前呢，是去有一些大型的廣告牌都會有他的樣子出現的。那這個會不會是偷雞呢？這個可能會是。那但是如果你要治標的，那你就要真正要，除非你將個法例正式改變。那但是如果那個人他一句都不出聲，我就這樣放在這裡，例如歐嘉倫，咁你就喺即系狮子山隧道隔篱嗰块好大嘅几层楼高嘅广告牌度摆你个样子出嚟，欧嘉伦三只字冇其他嘢嘅，咁其实你都耐佢唔和㗎喎呢一刻。 系， 咁而家我哋要去问嘅，即系你而家选管会嘅改变系咪能够可以处理到刚才呢个极端嘅例子呢？ 而家就唔会啦，而家唔 系 处理啦。 而家呢一刻固然唔会，但系就算选管会改变咗，佢尝试将候选人正式宣布参选嘅定义有所更改。是不是就处理到我刚才讲出来的那个极端例子都处理不到的？咁即是说你改变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刚才这个欧嘉伦买狮子山广告牌啦，咁是为了其他啦。咁如果为了其他的，咁你是不是真的有效处你又不是处理到真正的问题，你是制造更加多的问题。 咁但是现在諮詢一个月啦，就算政党反对都好啦，咁即是理论上他们不听的嘛，可以是吗？ 咁當然，咁但係如果佢唔聽，咁佢諮詢嚟又為咩呢？咁當然，即係而家 尤其是咧，我會奉勸即係呢個選管會同埋成個政府就要明白，當即係市民對於呢個政府所做嘅一切都充滿懷疑同埋憂慮嘅時候咧，呢一啲牽涉到即係選舉權嘅改動咧，係非常危險嘅，亦都係要謹慎親事、 明白，好，唔該曬楊岳橋。 唔該曬， 楊岳橋係公民黨嘅黨魁，喺電話裏邊咧仲有鄭成龍喺度噶。 係，我諗即係大家睇翻啦，無論係建制、泛民、政黨嘅朋友，都依然覺得咧，就係話有大改動的話嘅，未必係真係可以話即係一兩個月或者一個月裏邊去作出一個即係重大嘅修改。咁但係即係我諗係選舉嘅，我諗係即係。即係作為一個公民嘅，必須要即係要做嘅一個即係責任嚟嘅。咁如果你話長者係真係可以，即係有啲行為係可以令到長者係唔需要咁辛苦排咁耐隊嘅，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採納。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如果票站咧再加多咧，其實會衍生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有啲長者係投開嗰笪地方啊，或者我本身呢個區住喺好長時間嗰個區，你又改動咗啲票站咧，就令到市民亦都即係之前有啲投訴係令到佢哋有不便嘅。咁我想是加大那個票站裏面的同事的人數，或者 是投票的那些間隔啊，做得好一點啊，即多一些間隔啊，那我想就會即令到件事就可以舒緩，和條隊可以即快一點，就不是說即胡亂去加不同的票站，令到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本身的票站在哪裡，要重新再找過 咯。就算現在投票呢，即我都覺得挺奇怪的， 你去到之後呢就要有人要在一大沓紙裏面去找回你的身份證，然後用間尺去畫了你的名字，那個過程其實都挺原始的，即照計你可以有個電腦系統真一掃就已經知道 你投了票未的嘛， 是的， 這件事可以快很多， 繼續是用間線的情況、其實都是愚蠢的。 是的，那麼電話裏面就有何女士、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聽的。何女士你好，何女士，请讲。 我姓何，系我姓何嘅。 系。 我上年咧，我哋两夫妇都去参加呢个选举嘅。哦。咁样去到见到条龙好长。 嗯。 同埋街坊见到咧条龙好长咧，就已经过咗70噶啦。 嗯。 佢就去自然咁样就肃杀走人。 系。 咁样我无意间就有个朋友 WhatsApp 咗俾我，话过咗60。長者咧，我唔知係60歲定幾多，就唔使排隊入去。咁我當時我已經係諗住放棄，聽到咁嘅消息就跟住就上去，直接由嗰個車路推上去。咁有其他啲長者都覺得好奇怪，有啲就抱住推住 BB 仔嗰啲咁樣都跟住上。咁樣嗰啲長見我哋上去，佢又跟住上去，咁就好方便咁樣就投咗票走人啦。 即係呢個係個票站嘅安排嚟嘅，係嘛？ 唔係嘅，我係無意間係個朋友 WhatsApp 俾我，咁話有啲地區係可以 係 過咗唔知60歲、65歲至70歲長者可以唔使排隊上，咁我就嘗試下啦。咁樣真係可以衝上去，直頭上個起發。 好多謝何女士嘅一個分享啦，就係、是、上次都其實係可以嘅，有啲票站係安排一啲長者係先投票嘅。電話裏邊仲有曾女士啊，曾女士。 嗯。 曾女士請講， 係你好。我先講咧，我係一個傷殘人士嚟嘅。咁我上年咧同我先生兩個都係傷殘人士，都有去投票嘅。咁我哋去到個票站嘅時候咧，其實條人龍真係好長，但係啲排隊嘅人咧。又真係好好，其實佢哋都有讓我哋先嘅，嚇、啊，即係對我哋排得比較較前嘅。其實啲即係香港人嘅質素係好嘅，佢哋係會讓嘅。咁反而我哋咧，亦都有啲尷尬嘅，即係成唔係幾好意思添。咁但係其實排到埋去差不多要投票嘅時候，即係入到去票站嘅裏面咧，其實佢哋再分流嘅係分你嘅身份證號碼嘅 A、B、C、D。咁即係話你唔同年紀，如果你嗰個站係根本好多老人家嘅話咧、其實佢哋都係要排的。 係，我想問下你咁嗱，如果你係傷殘人士啦，咁你下次你想唔想話政府而家明文規定啦？明文規定可能係傷殘人士咧係可以優先投票，會唔會好啲咧？好過你係靠其他人讓你喎，之前係。 我就是肢體傷殘的，咁我哋其實係生於應該60年代，即係以前嘅一大批嘅傷殘人士嘅其中一個咯。咁、其實我哋都係好想喺個社會度企喺度嘅，咁即係話好想同其他人係均等嘅，係唔想攞呢一個優惠嘅。 即係我哋嘅體能係得嘅時候咧，我哋係唔想攞呢個優惠。 即係你想繼續一齊排。 係啦，一齊排啦，傾下偈啊，咁即係 enjoy 下個氣氛咯，係咪？ 好多謝曾女士。 我哋擔心嘅咧就係嗰個地區啊，會唔會係斜路啊？諸如此類。 係明白，我哋要聽新聞啦，多謝你意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早前确诊印度裔商人的司机，累计确诊个案增至115宗。卫生署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今日扩展到所有私家诊所和医院。卫生防护中心收到不少医生查询，正联络解释计划。另外，泰國方面要求來自受疫情地區影響地區，包括港澳的旅客入境後隔離14日，登機前出示健康證明書。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不知道怎樣取得這類證明，因為未有私家醫生可以做到化驗。泰國政府旅遊局香港辦事處宣布，所有由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入境的旅客都需要填寫健康申報以及隔離14日。康泰旅行社和永安旅遊分別決定取消今日至3月31日期間出發的所有泰國旅行團，而報名的顧客可以選擇轉團，保留團費6個月或者退團。永安說已通知旅遊業議會有關安排，同時亦會盡快聯絡受影響團友作出跟進，並會繼續密切留意最新情況，有需要時會作適當調整。康泰就表示，4月1日或者以後出發的泰國旅行團會在稍後安排。選舉管理委員會建議今年第三季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站主任可以安排70歲或者以上長者優先投票，另外監票時票站人數亦可能有限制。被問到長者或較傾向建制優先投票會否有利建制陣營，選管會主席馮華強調，公眾諮詢並沒有政治考慮。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質疑，有特別需要的選民定義模糊，令管理票站秩序更加困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歡迎修改相關指引，認為不應讓長者排數小時隊受苦，與政治取態無關。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認為，選管會應該加開票站，增加票站職員和投票箱，真正解決票站擠塞問題。財政預算案文件顯示，警方去年能夠在15分鐘內回應新界區999緊急求救電話的比率達到 97.9%。 在立法會財委會，警方代表被多名民主派議員追問，承認並沒有計入7月21日所收到的999緊急求救電話。有民主派議員質疑警方督數，警方代表解釋相關數字屬個別事件，並不屬於恆常機制。警務處總警司李雅麗又說，每年收到230萬個999緊急求救電話，當中只有 4% 有真正緊急需要。又提到現時濫用情況嚴重，但警方會盡量接聽所有電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颇低，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25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凌晨时分转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世界花园对开有坏车阻路。咁啊，现时咧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受到影响啦。九龙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因为世界花园对开嗰度咧有坏车阻路啊。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狮隧九龙嘅龙尾窝打路道就排到去太子道，好长啊都。龙翔道嘅龙尾就近住蒲岗村道嘅。而家狮隧九龙入口就好多车啦，因为世界花园对开嗰度有坏车事故。 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繁忙啦，龙尾近廉署总部大厦附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少少啫，龙尾康庄道桥面嘅。不过想早少少提大家咧，就红磡海底隧道咧喺凌晨时间咧会有工程噶。在凌晨的1点去到清晨的5点钟，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的管道会临时封闭，而九龙方向的管道届时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的。在凌晨的时间，红磡海底隧道会有工程进行的，九龙入口会改为单管双程行车。现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多车了，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海滨道公园的。九龙方面，沿着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一带就好多车，咁啊，头先提过啦，部分原因因为狮隧嗰度咧，狮隧公路咧有坏车事故啊。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附近。咁另外都想早少少提大家咧，就系窝打老道喺今晚咧都会有工程进行。唔该 ，Kitty。咁啊啱收到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世界花园嗰架意外事故咧清咗场，不过车龙都系仍然有待消散嘅。讲翻啦，窝打老道今晚咧都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钟，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翔苑嘅慢线咧会有封路措施。新界方面，现时咧元朗嘅平汇街同埋妈横路交界咧就有啲塞车，因为咧就平汇街嗰度咧路陷啊，咁啊部分嘅行车线咧需要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咧，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讲历史， 尤其六七十年代咧，喺台湾特别系一个政治嘅禁忌，因为有白色恐怖啊。直至到几时咧开始知道台湾有一个二八事变呢，就因为1989年嘅时候睇咗部电影，就叫做《悲情城市》。 呢件事其实已经系离开咗佢历史嗰个部分，而变成一种政治正确。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马鼎盛、马恩赐、岑日飞、林佩里、邓达之、梁经国轮流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啊， 系 系咯，我刚才咧同一位听众啊曾女士咧。佢講嗱，佢係一個殘疾人士啦，咁佢就即係我哋講到有關未來係咪即係選舉嘅時候係咪有一條人龍，或者另外咧就可以俾一啲殘疾人士同埋老人家優先，就唔使好似上次11月排隊咁啦。嗱咁啊，嗰位曾女士咧就提到話佢自己係殘疾人士，但係佢都唔想話有優先嘅一條隊，佢可以嘅話都想自己排。係啊，就令我諗起一個故仔啊，唔好意思講個故仔啫，即係我前嗰排去加拿大啦，咁佢喺間快餐店嗰度排隊買嘢食咁。後面咧就嚟咗一位女士，咁佢都身形比較肥胖少少，而且即係一拐一拐咁，係殘疾人士，好明顯係殘疾人士。 係， 咁我就讓佢排先啦，褪一褪一步咁樣，即係第一第手請佢行先啦。哇！跟住呢位女士咧，我好記得嘅就好嬲。 系 好恶咁样闹我，做乜要我排先啊？做乜要让我啊？咁即系佢意思，其实嗰个感觉就系、是，即系佢都有尊严，同埋佢自己可以做到，佢唔需要你优惠佢咯。 系， 我突然谂起呢个故仔，不过唔系嘅，即系我谂，如果系有好多人，可能佢未必真系照顾到自己，又或者未必真系可以排队排一两个钟，咁系咪有个优先俾佢咧？咁。即都要想想的， 我想多个选择的，即是如果你有另外一条队，那他有这样的权利，他可以用一个即相对可以大家相就的方式给他行先，又或者他可以自己选择继续排队，即是多个给他的选择。 是啦，我们转个话题啦，我们都要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警方今天开记者会，那好久都没开了记者会，做什么呢？就是他宣布近日来呢，就是针对一些所谓激进集团的调查，那就拘捕了20人，咁当中咧就其中就系包括一啲搜获一啲爆炸品同埋一啲制造炸弹嘅原材料啦，有啲就喺炮竹里边攞出嚟嘅黑火药啦，咁喺一个办公大厦、商业大厦里边嘅，咁警方就话咧，佢哋相信咧就系同之前几单嘅爆炸案不。即係包括咧，就係喺明愛醫院啦、深圳灣口岸嘅廁所裏邊嘅一啲殘疾人士廁所裏邊，即係裏邊有個炸彈爆炸嘅事件，同埋羅湖火車站月台咧，就佢哋懷疑係有關嘅。咁啊，當中咧就提到就係搜獲2.6吨嘅化學物啦，不過就冇講清楚嗰啲係乜嘢。咁啊，包括就係美啊、鈉啊等等啦、硝酸胺等等。嗱喺最近咧，即係警察咧就包括警務處長鄧炳強啦，佢喺上個星期尾嘅一個節目裏邊都提到，就係話咧，即係而家就有唔少嘅人咧，就係用一啲烈性炸藥啊、遙控炸彈咧，就係情況就好似之前啊美國。波士顿马拉松的案件就企图用炸弹去威逼政府，属于本土恐怖主义。这个字我们都成日即最近都越来越听得多，是就是本土恐怖主义这个字。你认为即阿郑成龙，你觉得即现在是去到这个地步未呢？ 坦白讲，我就觉得即已经在条线上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无论是搜到的炸药啦，即爆炸品啊，咁同埋佢嗰啲啲爆炸品嘅英文字母咩 TAP、TP 啊、HMTD 啊，咁通常都系世界各地唔同嗰啲恐怖分子有用到嘅，亦都喺即呢啲情况见得到。我觉得而家唔系接近即恐怖主义呢个边缘，其实喺条线上边。咁点解？其实因为无论喺啲关口嘅洗手间啊，或者喺唔同嘅地方。摆放呢啲炸药的话嘅，其实系真系直接会即系好无差别地去影响到即系正常嘅无辜嘅市民。咁你摆呢啲炸药，即系嗰啲人摆呢啲炸药，个目的系为咗啲乜嘢咧？系咪真系可以即系同佢哋本身一啲对抗緊嘅无论係即係可能係警方又好或者唔同嘅人士又好，係咪真係有目标地去攻击咧？咁睇落嚟的话嘅真係好似冇差别咁攻击。咁我諗喺即係世界唔同各地的话嘅，虽然冇一个即係固定嘅定义乜嘢係即係咁嘅恐怖主义，但係好多都觉得就係如果你係攻击嘅啲普通市民的话嘅，其实应该係到达咗呢条线。 咁通常嗰个所谓恐怖主义嘅定义啦，就係即係所谓嘅无差别嘅攻击啦，可能係即係对于一啲无辜市民啊都会有机会受伤啦。而家即係有好多即係我諗抗争方面嘅或者勇武派方面嘅讲法，就係喂而家都係即係所谓炸弹都冇伤人啦，主要都係冇伤人啦，摆喺厕所里面啫，自己爆啫，咁即係作为一种威吓。这个是不是算做已经是恐怖主义呢？但 这个解释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你摆在洗手间它几时爆，是不是即是哪个入到去爆你是控制不到的嘛。即是如果你有个遥控去决定，那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特定那个人是入到去你才引爆它呢？那这些是不是恐怖主义呢？其实已经是到达那条线了。那同埋在关口，那你是针对着什么人呢？那这些实质上嗰个即解释我就觉得唔系好合理。 你自己见到而家警方去处理呢一方面嘅罪案啦，或者爆炸品嘅能量系咪已经足够咧？需唔需要喺呢方面都仲要好多嘅支援啊？增加设备啊？增加人手？ 我谂喺情报收集上面嘅，其实佢哋应该都即系攞得好足够嘅无论系信息又好，或者系线报又好，咁我谂佢哋暂时应该系足够咁，同埋睇而家呢几 次嘅即拘捕行動咧，其實都係可以起出，同埋可以即拘捕到人，咁變咗，我相信暫時佢哋係可以處理得到。咁唯獨是就係有時可能話同啲當區區議員啊有啲拗撬啊咁樣。咁我諗即坦白講啦，我就會覺得啲區議員喺警方處理緊呢啲事件嘅時間，其實坦白講佢係真係冇身份去干預嘅。咁我諗即由得警方去處理呢啲事啦。 你講係即係冇身份去干預係邊一啲類？ 嗱，即係區議員咁喺警方喺個喺個即係罪案現場裏面做緊嘢嘅時間，你拍門去詢問問題嘅，其實係一個唔恰當嘅做法嚟嘅。咁當然啦，你事後或者係喺一啲即係完成曬成件事件之後，你去了解，因為你係當區議員嘅，我相信警方會去招呼你嘅。但係喺查緊案嘅時間，嗰啲做法實質上係真係阻礙警務人員去執行緊佢正常嘅職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袁国勇教授的预测，他就说香港的疫情断不到尾柱，可能一路成年下去都还会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人口比较集中，感染会容易一点。如果我们的措施做得好，我们是有机会围堵到去最后一刻的， 一两年都继续围堵， 都很有可能是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呢、這个故事教训我哋，过度借贷搞唔掂，计过度过先好签。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继续喺度嘅， 系 最后十几分钟，我哋不如倾下，都系关于疫情嘅，关于口罩嘅问题啦。 系 咁、最近咧就系、申诉专员咧就宣布展开主动调查，就睇下咧有关惩教署生产嘅口罩咧喺香港生产啦、分发同埋点传方面嘅安排，咁亦都会睇埋咧，就系即系除咗惩教署，仲有物流署啊，咁啊研究即系两个部门咧，即系方面点样点传啦、程序同埋执行嘅情况。嗱，所以即系相信咧，就系一方面咧，就系申诉专员话咧，佢收到咗唔少投诉，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见到好多不同嘅传媒咧，都影到啊喺市面上咧。有唔少嘅 CSI 口罩咧，就有人賣緊啦，亦都有人咧就係去問，即係周圍去問，喂你戴住嗰啲 CSI 口罩，即係懲教署即係負責工業嗰個部門嘅 CSI 啦，嗰啲口罩邊度嚟嘅咧？咁有好多人咧就即係温温吞吞咁啦，知唔其詞啦，就講唔出啊。 係， 咁大家喺呢個時候咧都好關心，啲口罩去咗邊咧？政府嘅口罩究竟去咗邊度咧？所以即係似乎就。即系申诉专员就做咗呢件事吓， 系我谂喺即系未有呢、這、一个肺炎之前啦吓，咁、其实我相信惩教嘅口罩同信封同埋纸笔都系摆埋一个冇乜人理嘅地方嚟嘅，咁系即系因为呢一个肺炎开始咗之后咁，其实大家就对口罩个需求大咗，先将呢件事留意得多咗。咁但系喺惩教方面嘅，我认知就系佢哋负责生产口罩嘅啫，咁、分发方面嘅，咁应该交俾物流署啦。咁喺冇人要嘅时候，簡單話，物流署點樣處理呢啲口罩咧？係咪供俾 NGO？ 咁有剩餘嘅配額嗰陣時，係咪可以俾多啲 NGO 用？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消耗咗？因為其實口罩都有一個即係年期嘅，即係唔可以擺太耐嘅。咁嗰段時間要處理咗，咁會唔會喺 NGO 裏面有積存呢？咁由佢哋點樣分發出去，之後點樣用呢？咁我相信係無論係懲教署又好，或者係呢、這個物流署都好，咁其實佢哋點樣監管，即係好似每個信封出到去佢點樣用呢？咁係咪要監管到咁樣細呢？咁同埋喺呢一個時間裏面，呢、這、一個即係申訴專員係咪是適合去用一啲咁嘅方式去調查呢個部門呢？因為其實你見到喺懲教署嚟講的話嘅，佢哋用咗唔少嘅義工咧，係去因為呢個疫情咧，去將個產能加大嘅，對整體個士氣係咪有影響咧？咁呢個都值得要討論。 嗱，咁剛才 鄭成龍都提到就係即係懲教署方面啦，即、就、係、是、有一啲嘅工會啦，同埋職員啦，都會覺得即係咪一個適合嘅時候咧？嗱講翻就係懲教署生產嘅口罩咧，點解申訴專員要調查咧？就係佢哋話啦嚇，就係、是、因為咧而家嗱懲教署每個月就向物流署供應大概110万嘅口罩嘅，咁將會增加產量添啦。咁而佢哋嘅講法咧，就係申訴專員嘅講法啦，就係話咧，因為收到有關投訴，咁啊決定展開調查，咁咧就話如果發現有關機制或者程序存在不足咧，就會向相關部門提出改善建議，希望咧就能夠從源頭堵截漏洞，避免呢啲 CSI 口罩被濫用啊嘅情況出現。咁嗱，其實咧就啲口罩咧就會經過物流處就分發俾好多不同嘅部門同 NGO 嘅。咁嗱，懲教署方面咧，喺電話裏邊就有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嘅執委，亦都係口罩製作義工嘅統籌簡文傑嘅。簡文傑你好， 係歐嘉倫你好，鄭先生你好， 係啊嗱，咁啊見到即係嗱懲啊。申訴專員就會調查你哋部門啦，同埋物流處啦。嗱，你哋就覺得係有啲委屈喎，點解咧？ 係啊，其實我哋啲義工朋友啦，包括我自己都係啦。當收到呢個申訴專員喺上星期四高調咁宣布要調查我哋懲教處咧，我哋係覺得好無奈同埋傷心。咁主要原因係因為自一月初開始啊，我哋部門花咗好多嘅功夫。特別是我們怎樣去想下將口罩的生產量推至高峰這方面呢，其實我們是做了很多事，包括處長也好，我們工會的同事也好，協會同事也好，在2月7日開始呢，其實已經是找了很多的義工，現在已經超過1200個，每晚呢是7个钟头，现在其实我都在罗湖惩教所里面在做义工，用吃饭的少少时间去跟你们去讲一些说话。主要原因是因为呢，在过去一个月我们同事啦义不容辞啦，在不同的院所一放工就过来这边，同时也有一班退休很久的同事呢都很积极地去做一些义工，去生产将生产量推高。当中呢我们想着每个月是增加70万个的口罩啦，咁但係喺發現咧，喺3个礼拜之內咧，我哋已經將個口罩嘅生產咧已經去到100万。咁當大家好士氣高昂嘅時間咧，我哋發現咧突然間俾人去調查，而且咧好似講到咧只係一個獨立嘅一個部門咧喺生產方面出咗問題，或者係將外銷方面咧係講緊一個挪用同轉售，淨係針對我哋懲教處有個別義工覺得好受傷害啦。我哋羅湖懲教所嘅一啲嘅負責口罩製作嘅師傅啦，特別佢哋花好多心機教導我哋啦，亦都將口罩嘅產量推高咧，佢哋係直情係會有一啲嘅感觸同埋係覺得好傷心。所以喺呢方面咧，我想特別打上嚟咧，就向兩位主持啦，亦都講翻點解我哋今次會係有幾個工會啦。我哋自己義工嘅統籌啦，都係不嬲一路都好低調默默咁樣做，但係今次我哋都要出聲啦。 簡文傑，我想問一下，即係而家喺懲教所裏面做嘅啲口罩係即係親手去做嘅，係包括你哋自己一啲員工同埋一啲退休嘅員工都有份做嘅，唔係淨係囚犯做嘅係嘛？ 是啊，正確啊，其實呢我們在1月的尾旬下旬的時間呢已經是打算將這個工場呢是變成24小時運作，那24小時運作的中間呢我們有一個更份呢是特別安排了給我們懲教的義工啦，以及是退休的同事呢一起回來我們當中呢是幫手做口罩為社會出力的。 是啊，鄭成龍 係，想問一下咧，即係你哋好少可五個工會，因為我警察工會咧就聯發一啲公開信咧，我就成日見到。但係懲教咧，五個工會一齊即係咁多個工會一齊去做一啲聲明咧，係咪你哋覺得即係申訴專員今次咧調查嘅方向其實係錯咗咧？ 應該咁樣講，我哋想同佢哋喺一個道理上面去講翻一個我哋嘅觀點，因為咧社會關注點咧。同申訴專員可能都吻合嘅，係點樣去挪用或者轉售？而咧，趙專員亦都好清晰咁樣講，就係話咧，懲教處係負責生產，而物流處負責分發。好啦，趙專員佢喺個調查重點嗰度咧，我哋同事覺得未審先判嘅就係話，佢從源頭去堵截呢個漏洞。但事實上，我哋係生產嘅源頭，而挪用或者使用嘅源頭，其實係各個政府部門。我哋極其量係一個使用者，所以我哋覺得喺源頭堵截呢方面， 它的源头的定义非常值得商榷。而且我哋同事點解特別有感受，係出於我哋義工喺度幫緊香港政府，希望有足夠嘅口罩回復呢個嘅社會嘅服務啦，為市民咧去回復呢個生活。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係用好多嘅心，好有山長水遠，一步一步咁由香港九龍新界嚟到羅湖，有時翻屋企已經係去到凌晨。所以點解我哋同事特別有感受？剛才我所說、我們當中羅湖懲教所是一個女懲教所，我們有很多的女同事，她們有家庭有小朋友，她們很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前往工場，但是當今次她突然間被人調查，她突然間會覺得很身心疲倦。 簡文傑，即我想從市民的角度出發，大家會見到在 CSI 的口罩為什麼在店頭有得賣，咁大家可能有啲疑問，而家申訴專員出嚟話調查一下，咁如果可以還到懲教署一個清白嘅，咁其實應該係好事嚟噶。 係啊，正確啊，所以咧，其實一直以嚟啦，我哋部門啦，我哋嘅工會啦，我哋嘅退休協會都從來係冇講過話唔俾佢調查。 嗯。 一直以嚟，我哋都係希望個調查可以公平公正。 嗯。 而我哋而家呢個角色係要保護翻我哋義工嘅感受。而所有協會、工會、退休協會要出嚟嘅係維護翻懲教人員嘅聲譽。 如果我想問下，你哋係咪 調查方向需要修正嘅？ 嚇，即係你認為嗰個源頭堵截嗰個字眼係要修正係嘛？ 正確，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係生產嘅源頭，而挪用同轉售嘅源頭係嚟自各個政府部門，我哋嘅旗量係其中一個。點解申訴專員今次咁高調係話懲教署？這一個獨立的部門去作一個主動的調查呢，這個就是我們想希望 我們都想搞清楚呢，我們都想搞清楚現在那個生產的流程呢，是不是所有懲教署做的口罩都是給了物流署，而懲教署是不會負責任何的分發的？ 在我們疫情一開始的時間，一月初的時間呢，其實我們一路所有的訂單都是來自物流署。好了，物流署作為這個他需要去攞一啲嘅數量嘅時間，我哋懲教署就負責生產，然之後我哋兩個部門咧有記錄咁樣去對翻一個數，就會俾咗物流署。至於物流署分發俾邊一個部門或者去咗邊一個機構，我哋係冇過問，亦都冇得過問。 嗯，會唔會有任何機制咧去防止啲口罩唔知運咗去邊啊咁樣？如何去保證啲口罩係去曬物流署嗰度？然之後你哋 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咧，啲口罩咧係因為以我哋職方嘅理解咧，就係話我哋懲教署會同物流署係互相對數嘅，咁然之後咧，將佢手上嘅 order， 譬如佢 order 十萬個口罩，我哋就準備十萬個口罩，然之後送去物流署，咁中間係互相會一個點數同埋交收，係比較清楚嘅一個成個機制嚟嘅。 嚇，即係其實懲教署係唔會就算自己用，都係俾曬物流署再分發翻轉頭嘅。 係啦，我哋譬如懲教署內部，我哋需要幾多，其實我哋都係向物流署去訂翻翻嚟，然之後我哋係再俾我哋嘅同事啦，或者再嘗試使用 嘅。嚇嗱，咁我諗好多市民都會奇怪嘅係，咁真嗱市面上好多即係唔係好多啦，即係都有好多人影到啦，係有 CSI 口罩唔知邊度嚟嘅。你自己覺得會個原因係乜嘢？喺邊度滲到出嚟？ 其實我哋作為生產嘅一方面咧。我哋對呢啲嘅需求咧，可能比其他香港市民更加重視同埋更加緊張。我哋義工朋友每一日去做到幾多數字，佢哋都會好緊張。所以我哋都好想知道點解可以流到出去，而我哋都想知道咧，口罩咧係俾到真係有需要嘅政府部門、有需要嘅公務員去維持翻一個嘅正常嘅社區服務啊、社會服務啊，令到市民咧可以一個生活係一度得到正常嘅一個公共服務嘅。 我想問一下咧，而家見到咧，即係申訴專員咧，佢就係話會調查懲教署啦，同埋物流處。如果係咁嘅話咧，嗱，嗰個流出去市面嘅可能就唔係物流處添，可能係物流處分發之後喺各個政府部門嘅管理嘅問題出現咗一啲流動，先至會咁嘅情況啦。咁如果根據而家調查方向係唔會調查嗰啲部門嘅。 是啊，所以我們更加希望呢，在我們的義工的努力呢，是不要因為這一次這樣的情況呢是會氣餒的，相反呢，我們應該是繼續生產我們的口罩呢，是供應給全港的政府部門啦，或者正如行政長官所說，是給外判的清潔工啦，希望是維持正常公共服務咯。至於他的調查方向，我們不在這裡評論啦，我們的責任就是保護義工的感受， 明白，好， 好，唔该晒简文杰。简文杰系惩教事务职员协会执委口罩制作义工嘅统筹。咁啊，郑成龙就喺度嘅。 系，我谂即系审计署，即系今次即系都几特别嘅，即系都系 申诉专员， 申诉专员的话嘅都几特别嘅，就好少可话以大锣大鼓咁样喺即系一收到投诉之后嘅去咁样处理。咁我相信惩教署可能另外一样嘢就系会面临咧，就系审计署都可能会调查。咁因为即系始终咧，即系佢牵涉到公帑喺里边咯。 系咁，但系如果睇翻成个流程嘅话咧，物流署分发咗去几十个政府部门之后，嗰啲政府部门点样去再发出去咧？反而嗰个可能系即系都要调查嘅一部分吓。 系同意嘅，咁所以即系佢只系指出咧两个部门咧，其实就喺件事里边就我就觉得应该就有啲疏，即系有啲疏漏啦。咁其实应该就系佢只系需要讲就话成件事个情况系点样。 好，唔该晒郑成龙。